新西兰元0.704，人民币6.859，英镑对美元1.281，欧元对美元1.11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9.56美元，卖出1270.3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一啲封路安排啦，咁就系喺下午5点前啦，来往香港仔至到鸭脷洲之间嘅街道咧系会暂停服务噶。咁就系喺下午5点前，来往香港仔至到鸭脷洲之间嘅街道咧系会暂停服务。喺隧道方面咧，集善各区嘅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畅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旺角。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Radio。 端午节总要做的事， 我是 Eric 啊。原来端午节有一个传统的习俗嘅，就是用一种叫做红黄的颜料搽在小朋友的额头嗰度，写个黄字，等佢扮到好像老虎咁样就可以驱邪驱鬼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已经推行。只要帮未满16岁的小朋友登记加入这个系统，参与机构的医护人员就可以在系统看到小朋友的病历资料和疫苗记录。有这个更全面终身的记录，小朋友可以得到更妥善的治疗。想了解登记详情，请浏览 www.ehealth.gov.hk 或致电3467-6300查询。 CIBS Festival 社区参与广播节 节庆第三浪 CIBS Express， 我哋会出动流动宣传车喺5月28号至6月3号走访港九新界，呼吁大家快啲申请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制作自己嘅电台节目。 而今日下昼我哋会去到旺角同大家见面，仲有试麦教室俾你体验开麦嘅滋味。 心动不如行动，请即登入 CIBS.RTHK.HK 了解更多咧。 丰收快活人， 天气下雇主要做啲咩啊？ 咩都唔做，逐格回味下好天气嘅日子， 梗系唔得啦，系要制定一个紧急应变措施啊！ 个措施包括乜嘢啊？ 哦，咁都系咧，逐格咁样安排好一切嘅措施，咁就可以回味一下自己嘅成果啦。 唔得啦，要有啊撤离路径啊，同埋急救嘅设备啊！ 哦，急救嘅设备咧，你都可以逐格。 哦，够啦够啦，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恶劣天气下开工，安全措施勿放松。我系郑世豪。 喂 ，B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咚咚咚锵，咚咚咚锵，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锵。 唔系咁嘅。 我哋今日呢个组合已经系可以有齐晒龙舟啦、总啦同埋屈原喺度。 系啊，边个系屈原先？ 边个屈原啊？系啊， 边个系龙舟先？我做龙舟得唔得？ 唔系，首先总喺度啦。 系啦， 龙舟，你想唔想做龙舟？ 我想啊，我想俾人骑住啊嘛。 哦，好啊，唔系龙舟俾人 呕， 龙舟俾人撑嘅，我哋全部都俾人撑。 因为撑住我哋嘅嘢，冇错啊， 一家大细都要嚟撑。 系啊，早晨啊，桂花莲，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 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所有风骚嘅听众，端午节嘅早上啊，早晨， 假期啊，假期愉快啊！ 其实你哋系唔应该听到我哋个节目里边有咁精神嘅声音嘅。 系啊， 你哋如果喺一个正常嘅情况仔啊，净系可以听到佢把声嘅，听嚟声。系啦，冇错，诶，非常好啊！ 边个话俾你？我琴晚瞓得好啊！ 但其实我都觉得你 好话唔好， 系啊！你今朝都系未食鱼油嗰个样，我见到你都有。 你 有 边忽睇到咧？ 吓，迟食咯，迟食咯， 迟食咗。 系啦，冇咁早食。 阿华琴晚有开工咩？ 咩啊？ 你瞓得唔好咩？ 琴晚都真系我自己瞓先啦，跟住但系后来咧，阿华咧就佢自己不 如睇你啦， 咪睇嘢睇嘢睇嘢系啦，跟住咧有啲嘢商讨下嘅时候咧， 哇！ 就喺我半梦半醒时商讨， 哇！ 打断我个睡 你 个 睡眠嘅质素， 起油纸咁 定系好大件事 喎。八个钟啊嘛，佢打断我咧，跟住就变咗。 你得几多个钟啊？ 跟住就变 两个钟啊！ 我哋斗少啊！ 好斗少，嚟 嚟， 开嚟几多个？ 输咗请食粽， 几多个？ 其实我唔知道我琴晚去几点打扰我同我倾偈嘅，咁但系就总之我一隔，跟住佢讲完之后，我得啦，讲完就瞓觉咁样，瞓到今朝咯。 嗱，仲瞓到今朝啊？ 你实输噶啦， 你输硬啦，系咪先？ 即系咁咯。 你仲化晒妆咁 啊？系啊， 我化灰啦就嚟。 你几多钟？黄耀祖， 我一点瞓。四点三起身，跟住就冇得瞓翻啦， 即系瞓三个钟。 坐喺呢个位好似关仔咁啊，吓瞓翻三个钟够噶啦。 得噶，我系你嗰钟噶，我用翻八个钟噶，我十一点瞓，七点起身噶嘛。 我险险赢你半个马币。 吓、啊，你都瞓得多过我，你件事大件事啲噶应该。 唔系我赢你啊。 哦，即系你再少啲啊， 少啲啊， 你应得嘅，应得嘅。 我系三点二十分瞓，我好记得啱啱睇完嗰套电视，跟住又瞓啦。 OK， 跟住我瞓完之后咧。五点钟醒咗， 系 恭喜 哇！ 你唔知啊，你都赢条马颈嘅，其实都 阿 B 真系好准时，五点钟起身啫， 冇办法， 佢跟住阿爷爷系嘛， 系啊， 五点钟行十分啊， 系啦，跟住咧入咗医院咯，啱啱就喺医院出翻嚟， 咩事先？阿 B 唔舒服啊，系嘛？ 系啊，嗱，我相信咧，我喺度紧急呼吁啊，所有同我阿 B 读埋同一间学校嘅，都唔使开名啦，你自己知啦，喂，快啲睇医生。听讲佢个学校已经中咗几个， 系咪啊？即 系又 系 流感 嘅， 唔知系咩嚟噶？即系究竟系肺炎啊、流感啊，唔知咩病菌啊？总之是但中一样嚟噶。 近日咧，即系有啲学校咧，不如幼稚园啦、小学咧，都有大规模咧，嗰啲学生就中咗 伏。 咁但系嗰个病征咧，就系唔知系即系咩感冒啊，一系就系 都系流鼻水咳啊，反复发烧嗰啲 friend 咯。 咁阿 B 使唔使留院啊？ 要啊！所以今朝点解五点钟醒咗咧？因为我老婆佢话喂，真系唔对路啊！即系总之你见到佢咧神志不清咁嘅样咧。咁跟住咪冇得拖啦，再眼瞓都嚟緊，哇好精神啦、啊、咁樣跟住就車咗去醫院啦咁樣，咁頭先入咗院啦，咁但係呢我覺得呢一切都係好美好嘅， 嗯， 因為點解呢我講兩樣啫， 嚟啊， 第一咁呢嗰個病房呢佢就係準一個家長喺度守候住㗎嘛， 所以你就可以開工啦， 唔係我固然要開工，咁但係呢喺我哋到步即係 check in 啊，住酒店 check in， 到我 check out 之前呢有差唔多個零兩個鐘呢，咁我老婆就话：我系咪可以去个厕所先啊？咁样佢好急尿啦， 系都系得啦，点唔得啊？ 嗱，你去厕所，你唔知佢扭到咧离唔开阿妈半秒嘅，跟住我话：得，我顶住佢先。跟住咧，真系扭咗一阵嘅，跟住话：得，爸爸讲古仔俾你听。跟嗰阵咧， 出绝招， 出绝招， 爸爸讲古仔，又咪讲啲龙舟嘅故事。 系啦，唔系，跟住佢冇嘢。 龙舟嘅故事。 如果龙舟，我要拎啲嘢出嚟。 系啊系啊， 拎啲咩啊？ 拎本书出嚟。 系啦，当然啦。 系啦， 屈原嘅故事嘛。 咁我就同我老婆讲话：嗱，买时间俾你，你出面恰一阵先，因为因家我要开工，你都要顶到即系晏昼噶啦。咁佢就去瞓觉啦。咁我就 冇咁日去要。 系我晏昼先再接佢更咧，我几有满足感啊！阿 B 喺嗰两个钟头里边啊。净系我嚟照顾佢啊，冇发生任何问题。 哦， 哇 两个钟头长故事点讲噶？请问， 哦唔系讲讲下，佢都会自己熬下熬下咧。咪跟住咧有好大挑战啊！有啲姑娘医生咧嚟问阿 B 啲情况咧，你知唔知嗰阵我几惊？ 系可以面试一样， 真系面试一样， 我都唔识答啊！ 你知唔知啊？ 佢其中一 段，请问你了解我哋公司嘅架构啊？ 系啊，佢净系问我啊， 我要问，等我问功课。 你阿 B 读嗰个幼稚园，我谂咗一秒啊，我话跟住我噏咗个名俾我听，然后仲要有啲唔系好有信心。个姑娘明明唔识。今日佢都话啊，个幼稚园个名系咁嘅咩？跟住我系噶，跟住 一抛啊你， 跟住佢喺度填表嘅时候咧，我偷偷地攞手机上网 check， 哦，都系差两个字， 搞咗你个仔跟幼稚园叫咩名你都记错， 全名唔记得啊嘛， 全名唔记得 啲， 系啊， 记得噶， 即系叫得你阿祖多，我唔知道原来叫你 即 系 吓 林明晨宝，系啦， 林陈宝玲，跟住风骚快活人小学咁样噶啦， 系啊， 好长啊， 跟住所以头先嗰下实验咧，简直系啊考验呢个父子情啊。几大啊个仔？ 有冇咩病啊？呢样嗰样啊？东南西北咧，一路由一问到十咁样咧。哇！我同做嗰啲问卷调查冇分别。 我咪话你啦。 哦，好似如果答错多两条就唔系你老豆咁样嗰啲咧。 一定要验亲啊！ 我几惊啊！ 有冇敏感啊？有冇食物敏感啊？ 系啊！你知唔知我中间好似玩百万富翁咁样噶？我有两次咧， 有咩填咧？ 我唔好打俾老婆问一问咧。 求救嘅嘢， 佢冇啲问我，我话你个仔搭积木可以搭到几高？ 吓、啊，点解会问呢啲问题嘅？佢未见到你担心，所以 唔系啊， 佢、 啊、 要睇佢嗰个智商啊，睇正 正常 啊。 跟住我谂嘅搭积木搭到几高？变成一百万嘅问题咯、 啊，攞条尺度下噶，医生， 我搭得都好高下， 咁即系几高啊？ 系啊， 即刻被逮到啊！ 但我都忍住咗，系啊，我都即系冇打电话， 哦、 就咁样咯。 好啊，你断估冇痛苦噶嘛？ 唔系 OK 啦，系 啊，所以都 OK 噶。 系， 所以我咧精精神神咁样，我由三点瞓到五点就起咗身啦， 犀利啊！ 不过嗱，私家医院服务问得几仔细，我公立医院咧唔会咁问嘅。 哦 ，sorry， 头先我梗系公立医院， 我都系公立医院啊，又问得好仔细， 好好人嘅，你知唔知啊？ 真系， 其实好多公立医院嘅护士啊、医生，佢哋都真系好嘅， 特别 系 好， 尤其是佢哋工作时间咁长咧。 唔好话佢唔好啊，即系我话问得咁仔细， 问得好仔细，特别系咧，我忍唔住想讲多 句。 我仔有我遗传， 系。 系条女仔， 其实咩都 冇错。 哎呀，见到护士姐姐佢就，咦， 冇错， 系即系隔篱床嗰女仔啊，唔系， 唔系，仲有对比嘅。咁咧，一共有三个医护人员嚟探望过佢， 同、哦、你嘅 taste 系差唔多系嘛？ 首先系个姑娘， 系有时咪有啲 senior， 信我嗱。首先个姑娘，咁咧我仔好合作、哦，竟然合作地咧又擘大个口啦，又食药啦，咩都做晒咁样。好啦，跟住就换咗个医生，哦、女医生嚟嘅。戴住个口罩，我都 feel 到佢系靓嘅医生。 系， 哇！我答都有几咁详细咁样。哇！阿仔又好听话。 咁我就特登答错问题，想同人哋倾耐啲偈。 好详细。 跟住慢慢问咧，有冇选择？有冇选择？ 即系跟住大家以为其实我系佢阿哥嚟嘅。好啦，咁啊好乖啦，完咗。第三个医护人员嚟，边个男医生？ 喊， 我都已经冇心情啦。阿 B 一样， 冇心情。 佢即刻呕啊！ 佢 即刻呕啊！嗰个男医生做同一个检查，诶，擘大个口，撩下个喉咙咧。之前嗰两个撩佢冇嘢嘅，个男医生一撩佢就呕。 咁一定似阿爸啦。咁 老怀安话我睇， 好似唔似啊。唉，其实咩都似阿妈咪好啦。边 咁咯，系咁啊。喺我即系五六点醒咗嘅时候咧，我上网啦，冇嘢做，睇下 Facebook 啦。 系 见到我哋有个男主持， 系咯， 无无聊聊咁样，佢无聊过我。 四点几起身， 佢无端整张 自拍，佢早过你起身， 仲要话俾人听我俾嘢针，真系 真系估唔到。我觉得呢件事咧，我系 你针啊，针生意啊， 高护士去咗你屋企咩？ 唔系啊，系佢刺我一针啊，佢我都呆咗，冇谂过瞓到四点几嗰阵时，突然之间 feel 到咧 ，feel 到有啲嘢好似喺我头壳顶飞过，咁咪攞只手拨一拨咯，一拨。 好猛喎、 啊！唔可以系啊，都惊噶，密室嚟噶嘛，因为开咗冷气，全间屋冇一个出去开咗嘅。 有嘢喺个头度拨一拨 啊！系啊，我拨仲拨到个头咁高啊！ 系啊， 拨一拨之后跟住就即刻痛啦。 咩感觉？哦，啊、痛添啊！ 唔系即刻避，避得好紧要，系零秒嘣咁样。 梗系啦，你拨到落个头度， 咁点解会避咧？ 只手 系啊，只手都避埋啊，只五十边都嚟啊，真系 扎住咗啊嘛。 咁咪做咩事？ 跟住即刻走入厕所就系啦，额头嗰个位，跟住咧就去个厕所度照镜啦。但系好彩而家冇。冇嘢喎，见 都睇唔出啦。 但系嗰阵时咧，就即刻见到，哇！有啲嘢插住咗一个额头度， 哇！ 应该我头点睇都系，应该唔系风之针嚟噶咁样。 咁大支嘅咩？ 啊，咁又唔系好大支，冇唔系咁大支。 睇到喺个额， 睇到啊！直情咧，咁咪 始终大支针啫系嘛？ 大支针好细支噶嘛？ 细支都会有个黑色嘅 有啊有毛好似 真系啊， 系啊。跟住咧就发觉，咦，原来我头先拨走嗰只，即刻翻翻去个床嗰个位度睇啦。原来我头先咧系咧攞只手一拨嘅时候咧，我拍走咗一只蜜蜂。如果只蜜蜂咧就可能俾我攻击啦，可以即系去吉咗我啊，佢就吉咗一个额头度，就净系剩翻支针咯。跟住嗰个头咧，即系成个额头 都两败俱伤噶。 系啊，只蜜蜂已经死咗噶啦。 佢就奄奄一息咁样咯，但系冇心噶，黑咪掹。 你报警未啊？自首未啊？你 冇啊？唔好讲嗰啲嘢，好惊。我冇心噶， 唔系佢吉人先嘅， 吉人天上呢啲， 吉人额头添嘛， 系咯， 唔系佢翻嚟玩你咧，今日做 show 佢吉你一针， 跟住呢个时候咧就好惊啦，因为咧就唔知道究竟，咪首先拱醒隔篱嗰个先咯，我话死咯，我好似俾蜜蜂针啊，系咪啊？跟住两个咧就望住嗰只咧奄奄一息嘅蜜蜂，系、啊，好似系蜜蜂嚟噶咁样，跟住就攞张纸巾包住佢，连嗰支针就包住啦，因为唔知使唔使去医院，咁都要攞翻个证物俾医生睇到好啊，咁我 都要 佢针噶， 品种先啊嘛， 系啦，咁跟住就好避啦，其实由个额头避到上个头壳顶，成个都避，跟住两个就瞓 瞓喺度，跟住点啊？唔知道、啊、 有冇发觉啲口水甜甜地，有啲蜜糖味？ 我咁又冇， 咁嚟好似有冇奶醒你？ 咁又又惊咯？究竟即系？跟住我就覺得自己好蠢嘅嗰架，死啦！佢有冇針過 Molly 咧？跟住就諗，唔係喎，佢針咗嘅話就死咗啦。佢而家針咗，支針仲喺我額頭度。 可能佢兩隻蜜蜂咧， 唔係一隻隻咁，但其實已經驚噶啦，生曬所有槍。 咪又頭痛咧，同埋 係好，佢又唔係痛，佢好痹。跟住咧就猛咁即刻上網瞓喺度，一邊咧就攞冰敷住，一邊就猛咁上網。究竟應該要點？ 俾蜜蜂針之後 係啦，你係上網自拍啫喎。 唔 係 我誒， 我冇見過人哋用乜自拍一張咧。哎呀，我點解半夜咧密室咧？ 你見唔見啊？我最正。揸住咗啲冰噶啦，嗰阵时系敷住噶啦，但原来我就发觉咧，嗱可以同所有嘅听众分享，我第一步就系做错咗噶。 咩事啊？ 当我见到咧，原来我额头有蜜蜂之针嘅时候， 系应该点咧？ 我系唔应该攞手咧去掹走佢噶。 你应该系 攞个譬如可能眉钳啊之类嘅嘢， 因为佢有倒叉。 系啦，同埋可能唔知佢有冇毒啊嗰样嘢，你唔应该再掂佢。咁第一样嘢就搣咗，唔知啊嘛，系咪先？ 六合彩又唔见你中， 仲要啲盒面掹咁样都打到。 呢个又 咁跟住咧，原来上网就即刻教就话咧要攞啲碱水就可能番碱捽咗水咧就捽佢，咁我梗系即刻捽啦。捽完之后咧，佢就话攞冰敷。咁如果咧网上面嘅教路咧就系话，如果跟住你都觉得有头晕或者想呕嘅话咧，咁你就要去医院啦。 哦，即系你嗰度吉度肿咗，叫你要攞啲碱水敷佢。 系啦，攞碱水 即系呢个就系碱水肿啦。 绝对系，所以好应节， 你都唔应节喎，真系。 所以今日究竟边度系一只种？阿田未必输，我由个额头开始种。 哇，你又叻啊，处理得几好啊！ 系咯， 一啲都唔见得个针窿喺边度啦，又唔见你种啦，又唔见你清醒。 唔系因为佢本身个底好啊，够黑啊。 啊，系啊，嗱，嗰个黑系嗰个运程黑啊， 佢本来啦，佢系密室都俾蜜蜂针， 就话啲黑啊嘛，佢遮住咗啊嘛，佢会唔会有后遗噶？ 我谂冇啊，但系。 佢今日无端做咗阿苏一家大细，我针你咁样嘅变咗。 一家大细， 我 咁样咯， 会咁噶。 我到五点几系有想呕嘅，咁嗰阵时我有啲惊嘅，谂住今日晏昼又要做 show， 咁系咪去医院睇一睇好咧？咁跟住咧就发觉咧啊，可能系肚饿啫咁样，会唔会肚饿咧？咁 头先又紧张咧， 有都风毒喎呢啲叫做。 但系跟住我而家你见到消咗肿啦，系仲有鼻嘅，咁但系我估应该 OK 嘅。咁到六点几即系觉得诶够噶啦，可以瞓得着啦，敷完冰啦咁样。其实敷咗两粒钟，敷到咁个额头甩皮啊， 系咩？ 其实我就甩皮，哇，系咪真系太刺激佢啊？咁样 太冻啦，可能 可能系啊。 唔系，其实你冻个鼻啊，根本唔系个鼻，唔系针完鼻啊。 唔系呢个系最新嘅疗程，冻龄， 冻 龄。你后生过琴日， 系 你后生过琴日， 系啊，啲皮肤好咗咁样， 光滑咗个人。 但系最吊诡嘅系到六点几谂住啊瞓翻咁样啦，突然之间闻到阵味， 咩 好香，系咯，就好惊啊！闻到煲饭嘅味，我都唔知点解我个工人姐姐可能佢今日要出街去加。郊游之旅啦，佢攞电饭煲煲饭，咁啊冇闩房门嘛，哇好香啊！啲饭味， 其实电饭煲饭系冇错嘅，点解你用竟然嘅咧？ 唔系，但系朝头早六点几， 即系因为佢煲饭啊咁早， 跟住我就闻到好香嘅饭味，跟住又醒咗，就瞓唔翻，开始睇报纸啦。我就觉得 好啊，恭喜恭喜！ 哇，我哋即系呢个中 好啊， 中秋节添啊，端午节嘅朝头早啊，都好发生咗好多事。 你睇下一个久旱逢甘露嘅女人，半夜被老公㧬醒咗，其他嘢佢话唔讲，我哋唔好问佢， 我都唔想知。 系啦，一个阿爸。无端端就要陪个仔入急症室，好在见到美丽嘅医生，然后呢个就俾嘢吉， 系啦，半夜 俾蜜蜂啊，俾蜜蜂针 啊，针 啊 唔系吉， 系啊， 佢唔系吉咗你啦， 俾嘢 系啊，吉咗一下都几痹噶， 然后最神奇嘅系我哋三个今日做完节目。然后仲要同各位观众见面噶， 记住啊，几点啊？两点半啊！我哋一家大胜，我 撑 你啊！ 会唔会呕？唔会，因为有你哋撑我哋。 系啊， 有咩呕嘅？做完操先呕啦。 食早食饱，食懵咗啊！你 我哋有碱水粽。 系。 传人，遥远的东。 长江水，虽不曾听见黄河壮， 太汹涌在南方。 Nobody gonna give them the time of day in a city so cold they may wish. And then they had the strength to graduate with honors and borrow 50 just to consummate a marriage under God who never left the side. Give the children pride, raise your voices high. Love will never die, never die. 多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我们全家人到了纽约，火压烧不尽在心间，每夜每天对家 王力宏版本呢个《龙的传人》啊，嗱，今日咩节日啊？ 端午节 咯，端午节纪念边个？ 屈原， 好叻啊！ 或者佢啲屋企人， 好叻，俾两个勇敢勋章你。唔好意思，呢个氹开阿 B 嘅真系，但系大家都值得鼓掌。 系 平时唔值得鼓掌噶， 点解咧？ 因为平时 好难咩呢个问题？ 系啦，你平时觉得喂你咪傻噶，咁等个圣诞节同边个有关咁样？嗱，唔系，今时今日你信唔信？你喺条街度捉一啲僆仔嚟问。 点为之靓仔先？几多岁先？ 大专生 啊！我系小学 生都唔知道， 最大去到大专生，最细嘅中学生。 系问佢今日端午节系 知唔知端午节纪念边个嘅？你唔好觉得佢系全部识答 吓、 啊。今日有份香港嘅报章零一咧做咗个街访，因为而家好兴嘅做啲街访，即系专门问一下呢一啲大家啲常识咁样咧。佢又问佢端午节纪念边个？我相信咧，连做嗰个记者都冇谂到咧，啲答案系咁搞笑嘅。 系唔系佢特登扮唔识噶？ 你话咧？你知唔知系真噶？ 佢起码冇答到一啲人名系西人啊，系嘛？ 唔系，佢问佢我头先睇咗少少咧，佢问佢话今日咩节啊？端午节端午听日咩节？端午节啦，佢应该琴日做嘅。跟住然后佢就话知唔知纪念边个噶？开始有乌鸦出现。 哇，系 有啲就话， 有啲喺度谂，系咪啊？ 谂你都搞笑啦， 系啊，谂乜鬼咧？ 你唔 会谂 噶 嘛？ 系啦，即系你有人开始谂啦，跟住有人就话，死啦，唔记得咗。跟住有人答到屈原， 系 好啦，进一步问屈原系边个？咪撑艇嗰个咯。 好彩咪话打鼓嗰个， 撑下跌咗落海啊！唔系嘛？ 你追到而家僆仔嘅水平，你啊今日后生都好紧要啊！有一个学生咧就话佢咪俾人撑艇嗰、那个，咁跟住咧已经有记者就话唔佢唔系撑艇嗰、那个，跟住隔篱个补充哦，佢俾人扔落河嗰、 那 个， 哦， 系咪搞笑啊？佢哋 唔系啊， 可能真系唔知 嗱、 啊， 等阵先， 咩啊？ 等阵先，我以防万一，我问一问你啦， 系 佢唔系俾人扔落河嘅咩？ 唔系。佢唔系佢投河噶嘛？ 投河咩？咩叫投河啫？ 系咪啊？你肯定 投河自尽四个字喺度落噶？ 定系俾人拱落河噶？ 唔系俾人拱嘅， 系咪先？ 自己自尽嘅。 你俾信心自己， 系啦 ，OK 嘅。我个咪 冇咗声，系啦， 系啊， 证明你哋啊。 咩啊？ 歷史嘅水準好高啊！冇錯，因為我哋 啲都讀咗七年 啦。撞鬼咧，我哋啲學生佢真係有幾個答，佢唔係俾人擁落河嘅咩？咁跟住問佢點解要爬龍舟咧？話救翻佢啊嘛，諗住。 哎呀，咁点解要食粽啊？ 系啊， 哎呀， 原来咧，我哋真系唔好想当然啊！即系咧， 我八部禁忌，大家就嚟真系要讲翻条龙舟啊！真系， 我讲鬼你，我讲条龙舟都冇用啊！讲个屈原紧要啲啊！ 啊 我哋咁多年有嗰日嘅假期啊，因为佢啫，你知唔知啊？ 咁然后咧，你更加唔好话啦。咁屈原系咩人咧？答唔到系楚国嘅大夫啦，答唔到佢系因为咩事要俾人流放完之后要投江咧？答唔到啊！你淨係聽到佢話撐艇嘅話，你都已經知道屈原啊！你真係死得好唔抵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晝十點半，而家有陳宇軒報道新聞。警方繼續調查伍桂山謀殺案，探員朝早押解其中一名疑犯翻到現場調查，疑犯黑布蒙頭，雙手鎖上手扣，身穿恤衫、短褲同白鞋，被帶到伍桂山偉業信徑一帶。探員向佢查問事發時落車之後駕行走路線同埋距離事發地點幾多米。一名失蹤超過一日嘅20歲男子，尋日上晝被發現服屍伍桂山。警方其後拘捕三名事發時同事主一同上山的男子，相信他們以玩野戰遊戲為由，有時事主上山並向他施襲。消息指死者同其中一名涉案人士因為購買野戰裝備有金錢瓜葛。政府計劃最快在2019年下半年實施都市固體廢物徵費。廢物處理業協會主席譚志華批評政府的按量收費方案空白，300多部私人垃圾車難以處理過萬戶架垃圾清重量、確認同埋交收等工作。他出席本台節目之後又說，認同按量收費模式有存在需要，以便處理大件垃圾的收費，但現時政府同私人收集得的90%垃圾都是以垃圾袋收費，都是以垃圾袋收集，認為應該繼續採用按袋收費。海关抽查一个货柜时，检获大约7200公斤怀疑穿山甲鳞片，估计市值大约460万。海关人员寻日在葵涌海关大楼验货场抽查一个来自尼日利亚、报称载有木炭的货柜，经调查之后发现这一批怀疑穿山甲鳞片，案件仍在调查。英国首相文翠珊强调，即使无法同欧盟在谈判中达成协议，英国亦会脱欧，不会将达成协议作为退出欧盟的前提。文翠珊同在野工党领袖科尔宾一同出席英国大选选战电视节目，他说达不成协议总比达成一份坏协议好。英国大选下个月8号举行，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保守党支持率领先工党大约7%。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端午节封路啦，咁就係喺南区嗰边，为咗配合龙舟竞赛，观海径、赤柱联合道、海丰径、赤柱新街同埋赤柱市场道啦，都係会暂时封闭㗎。咁另外呢，一带都係有唔少嘅改道措施，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啦需要改道行驶。咁影响到呢，现时一带都係交通繁忙，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揸车前往赤柱一带地区。咁就係为咗配合龙舟竞赛啦，赤柱一带啦都係有唔少封路同埋改道嘅措施㗎。现时一带都係交通繁忙，驾驶人士请你避免揸车前往赤柱地区。喺隧道方面啦，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仍然都係畅顺。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旺角、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 THK Radio 2。 Eric 啊，雨季嚟啦，你觉得你系一把咩遮啊？ 我觉得我系薄咩遮。 点解呢？ 啲人成日都话你练到咁大只，又成日着背心，你薄咩遮？ 想知 Eric 博咩？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天怡波盛 Give me five。 辛苦供完层居屋，梗系想退休生活好啲啦。阿仔又俾家用我，安老按揭计划已经扩展到未补地价嘅居屋、夹屋同其他合资格资助出售房屋，个个月有钱收。成世唔使还，仲可以住翻喺自己屋企，供楼半生，养你一生。安老按揭计划热线25360136。 CIBS Festival 社区参与广播节， 节庆第三浪。 CIBS Express， 我哋会出动流动宣传车，喺5月28号至6月3号走访港九新界，呼吁大家快啲申请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制作自己嘅电台节目。 而今日下昼，我哋会去到旺角同大家见面，仲有试咪教室俾你体验开咪嘅滋味。 心动不如行动，请即登入 CIBS.RTHK.HK 了解更多咧。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势端午节嘅假期，我哋下昼我哋今日做完节目之后，下昼就一家大细我撑你，我同屋企咁啊，我哋两位拍档，我哋都会一齐撑住你，撑住你咩啊？撑住你嘅健康，撑住你嘅精神，撑住你所有嘢啊！我哋记得下昼嘅约会啊，记住一家大细我撑你喺红磡致富都会七楼中庭嗰度举行嘅，下昼见啊！我哋有请其中一位我哋嘅拍档曾志豪。 大家又唔记唔记得呢，其实我哋今日要约会嗰个地方呢，就係早两日啲人去买同我海潭恋爱嗰笪地方嚟嘅。唔知会唔会有啲心有戚戚然呢，人哋去排队买楼，我哋去排队睇 show， 一样咁开心，晏昼见。剛才牛仔讲咗呢，香港有个媒体已经做咗一个街头嘅随机抽样。就了解到我哋啲中学生乃至大专生咧，对呢一个端午节啊，究竟认识几多？咁啊，我将呢张新闻咧连埋嗰、那个即系采访嘅视频咧，摆上我哋丰收嘅网站嗰度。有兴趣朋友可以上 Facebook 度睇一睇咧，都几有创意噶吓。特别你会见到咧，即系男男女女有识有唔识，又有啲人会觉得其实啲粽咧系掟俾屈原食嘅。哇，呢、這个真系冇得弹啊，系咪先？即系啲粽原来俾佢食嘅。有啲就话咧掟啲粽落去，点解咧？就系想俾佢食完之后咧救翻佢咁样。你可能好难话佢错嘅，系咪先？因为传说嚟噶嘛，啲人即系话啲粽掟落去系俾啲鱼食嘅。其实你大可以调翻转谂，边个话啫？如果俾啲鱼食嘅，点会攞竹叶包住嘅啫？啲鱼都唔识剥粽叶嘅，系咪？你应该系连埋就咁攞啲饭掟落去就算噶啦嘛。所以佢有创意，分分钟可能误打误撞咧，揭开咗个千古嘅谜团添啊！咁啊，有访问到啲中史老师咧，佢都有即系评价过呢一个现象啊！佢讲得几好嘅，那个中史老师佢就话咧，其实啲学生唔识得呢啲所谓屈原系边个啊？粽嘅缘由啊？点解要爬龙舟咧？佢话相对系小事，因为点解咧？呢一啲只系一啲资讯。资讯嘅嘢咧，你喺网上面呢个世界，你打 Google 写屈原两个字，你唔使一分钟，你已经可以补翻晒所有嘅资料。你记性好啲嘅话咧，你就已经可以化身成为一个好熟悉端午节来源嘅一个有为嘅青年人。咁所以其实知同唔知咧，系唔系好大嘅影响嘅啫。只要你肯揾嘅话咧，就冇问题噶啦。嗱，问题喺边度咧？佢就话你点样去理解屈原呢先至更加紧要。即係话 ,ok, 我已经知道啦佢系咩人，佢系因为咩事而投江嘅。我甚至乎知道汨罗江个地理位置啦。 咁但係点解佢係值得我哋尊敬呢？点解佢呢个行为我哋要称佢为又话即係彰显到一个民族嘅气节啊，文人嘅一种咁样嘅即係行为嘅表彰啊。个老师就话啦，呢个先至係紧要啊，因为呢个唔系属于资讯，呢个系属于思考嘅问题。而呢个问题系冇标准答案嘅，可能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年代嘅人呢都会对屈原呢有唔同嘅諗法。咁最近有个即係台湾呢，佢哋做咗一个关于端午节嘅最新嘅解读方法，系几有趣嘅。佢点样解读呢？佢就话，如果今时今日屈原啊活喺我哋呢个世上，然后佢又喺度投江自尽，佢究竟会得到一个点样嘅评价呢？嗱，喺几千年之前，我哋就会认为呢一个系叫做有节气，所以认为佢系一个民族英雄。好啦，咁如果喺几千年之后，究竟而家嘅人系会点睇呢？嗱，台湾嘅网友咧就俾咗以下嘅答案，你睇下信唔信啦？第一，屈原呢啲叫做玻璃心，点解啊？嘿，俾人哋放逐，俾人哋讲两讲，俾个皇帝唔肯信佢，佢就自己走咗去跳河啦。你话佢几咁脆弱啊？一啲抗疫能力都冇嘅，玻璃心。第二，你咁样就自杀，你然后仲要我哋嚟庆祝纪念你，你俾啲咩榜样我哋啲年青人啊？你即系鼓励佢轻生啫。原来轻生系可以有咁大嘅意义嘅，咁我哋点样做生命教育啊？哇！屈原嚟到呢一格，我谂都滴汗啦。第三，掟啲种落条江度，系话俾啲鱼食。今时今日啲人就会谂啦，呢啲系叫做浪费食物。你唔好话啲鱼食唔食佢啊，就算啲鱼唔食佢啊，佢条丝俾啲水咁浸啊，本身都烂咗噶啦。你呢啲人咪真系多此一举啊，嘥晒啲嘢食。仲有啊，你嗰啲种啊叶啊浪费食物，仲可能会污染条河水添啊。好啦。如果你话撑龙舟动撑动撑系又想吓走啲鱼嘅话呢，咁你咪更加矛盾。你又俾啲种佢食，啲鱼聚埋嚟，你又攞罗姑嚟吓走佢，咁你想点啊？你想啲鱼食定係想啲罗喺度吓走啲鱼啊？仲有啊，你吓走啲鱼嘅其实咪即係影响緊呢一个大自然嘅动物生态。哇，呢一个就係今时今日大家对于屈原嘅睇法。当然啦，你可以话呢啲係属于鸡蛋里面挑骨头啦，唔尊重历史。但係历史是这样的，原来历史你是没办法可以主导，甚至乎给一个标准答案他的。你是不可能要求每一代的人都用一个想法去理解这个历史的。今时今日可能我们还会觉得啊，屈原很值得纪念，因为代表了他刚正不阿，对于时局有一种忧国忧民的心态。但可能听日后日下年呢，可能我们连这一代的人都已经没了。他们真的会觉得屈原傻仔嚟嘅，政府唔信你嘅，咁你咪唔好讲咁多嘢咯。做咩佢唔信你，你就要搞到投河自尽，咁傻先得噶。有得食种好食种啦，真系他朝有一日，成个纪念方式可能就会唔同咗噶啦。风头火势种，佢食咗啦，食咗落肚，所以佢块面已经冇种啦。加油啊！王耀祖，我哋数一数手指，仲有四五个钟头，我哋就完成今日一半嘅任务㗎啦。加油啊！ 完全冇问题啊！我知道呢，今日我哋出到去做活动嘅时候呢，一定有好多风骚嘅听众会支持我哋啊！咁多人支持住我哋，我梗係顶得住啦。我一定会继续做阿祖，唔做阿总㗎。今日嘅风头火势呢，好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哋心目中觉得乜嘢系垃圾呢？嗱，垃圾其实大家都可能会话，喂，唔使定义噶咯，即系你唔要嗰啲嘢，咁你抌去垃圾桶嗰啲，咪系垃圾咯。但你又有冇谂过，其实你认为系嘅垃圾，甚至你已经觉得系冇用嘅，抌咗佢啦。有啲朋友系可能好需要，你会系当系宝嘅咧？喂，咁样谂下，即系譬如我自己啱啱买咗部电脑，咁啊已经买咗部新噶啦。但其实原来旧嗰部我整得翻嘅话，对某啲人嚟讲，呢个绝对唔系垃圾，反而系宝嚟嘅。讲紧系咩咧？有一个嘅慈善嘅组织啊，佢哋咧就啱啱咧就同一个报章做咗个访问啊，由五位嘅年轻人去成立嘅。今次咧再加埋喺社区中心嘅五个小朋友啦，就去到苏屋村嗰度去探访一啲老人家，问下呢啲老人家究竟有啲乜嘢需要。 其實呢啲老人家嘅需要咧都幾特別，同埋佢哋好多時唔係講緊我要錢啊，定係乜嘢？可能一啲大家覺得好微不足道，甚至你哋當咗係垃圾嘅嘢，但係呢一刻佢哋就係需要嘅。好似有位叔叔咧，佢就65岁噶啦，本身年青嘅時候咧就是、一位空手道嘅運動員嚟嘅，即係自己中意玩下咁樣啦。同時間咧就有啲師兄啊、師姐啊嗰啲咧就拍低咗佢玩空手道嘅一啲片段。咁當然啦，嗰陣時拍低咗嘅話咧，就梗係錄影帶嘅制式啦。不過屋企舊嗰部錄影機咧已經壞咗好耐啦，所以佢而家最想得到嘅咧就是、一部錄影機。就算系旧都冇问题噶，旧嘅话咧，佢可以睇翻咧以前嘅录影带，睇翻当年啊自己玩呢个空手道啊，哇嘅风采啊嘛，系咪？又譬如有位婆婆，佢嘅要求啊，佢想要嘅嘢都好简单噶咋，佢就系话我呢排成日都被蚊咬啊，如果有啲蚊膏咁就好噶啦。咁啊，当然啦，公公婆婆未必会愿意即系自己花啲钱去买蚊膏，但我哋谂翻啦，可能你屋企都有部已经摆咗度唔知几多年嘅录影机。又或者女士们手袋里面可能已经有多过一支嘅蚊膏啦，系咪先？如果将呢一啲我哋少用嘅嘢，甚至已经当咗系垃圾嘅嘢，同一啲公公婆婆佢哋去共享嘅话，呢一啲就可能成为咗佢哋嘅宝藏噶啦。呢、这、一个单位咧叫做啊，佢哋嘅名咧有个特别嘅意思嘅，系 collect action， 希望咧就可以结合唔同嘅人啊，可以成为咧就系点样咧？就系因为佢哋觉得真正嘅力量咧系喺社区嘅，而唔系喺自己嘅手上面。我哋觉得系垃圾嘅嘢，对于一啲公公婆婆嚟讲，可能系宝嘅，所以大家可以 search 下佢哋呢一个组织啊，叫做 Collect Action 啊 ，C O L L A C T I O N，C O L L A C T I O N。喺香港咧，佢哋总共有成7个嘅收集点噶，目的咧就系希望佢哋会首先揾咗啲老人家，知道佢哋有啲乜嘢系需要，之后咧我哋可以将一啲可能喺我哋屋企里面已经有，但系好少用嘅嘢转赠俾佢哋。咁佢哋又我哋可以做咗善事啦，佢哋又可以得到一啲生活上面好基本嘅嘢，譬如咧佢哋访问到佢哋嘅 wish list 啊，愿望清单里面咧最想拥有嘅系乜嘢啊？可能只不过系一部收音机，或者系厨具、电饭煲、吸尘机之类咧，同我哋生活系息息相关，成日都会用到嘅嘢。但可能我哋屋企有阵时未用到烂啊，已经换咗个新噶啦。所以不如我哋就将一啲我哋认为冇用甚至系垃圾嘅嘢，捐俾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咁样我哋互相共享垃圾，相信佢哋又开心，我哋又开心，用行动去支持佢哋啊！风头火势啊！我哋琴日咧，如果三个拍档咧都瞓得真系唔系几好嘅时候，但系唔紧要啊！我呢位拍档咧，佢永远充满住正能量嘅，所以我相信咧，一阵间佢一见到所有嘅观众朋友大声嗌，哈哈哈哈哈！佢嗰个无敌嘅笑声咧，大家就会醒晒，我都醒晒啦，因为我隔篱有佢啊，桂花田。 系啊，正面啲，睇咩都开心啲嘅，所以我见到我两位拍档，不知几咁靓仔，不。 拍档 啊！ 你都知道我哋撞佢 做咩？你想你讲反话？ 系啊！ 阿祖头先嗰个活动叫咩话 ？Collect action 啊 ！Collect action！ 阿田你去嗰度 啊！一齐去啊！ 共享垃圾啊！ 系啊！手牵手一齐去啊！喂，近排啊，大家喺街道上面系咪见到好似好多吓飘雪、落雪嘅情景咧？有冇影响到你哋啊？系啊，嗱，今年咧嘅木棉水嘅量咧，真系比往年特别多好多啊！咁啊，又发现咧粉岭区咧30年嚟咧系最严重添啊！咁点解啊？系啊，系讲下少少啦，咪一阵间又唔知啦吓。木棉花咧，嗰个花朵咧就好大嘅，咁大家知啦，有红色咧，有橙色啦。其实佢一成熟嘅时候，佢会嘟跌咗落地，卜一声噶，都会响噶吓。咁成熟咗之后咧，嗰个花咧就会自动裂开。咁裂开之后做点啊？系啊，你就会见到嗰啲飞嚟飞去嗰啲木棉水啊，咁四处飘扬。咁啊，呢个咧系木棉花嘅生长过程啊。但系木棉花嘅棉咧，就好似咧令到好多。香港人咧烦恼，尤其系有鼻敏感嘅朋友啊，咁啊家中嘅两个细路咧，其实咧即系都嗰个鼻敏感情况已经改善咗啊，近排咧突然间又啡啡啡，跟住又好似唞唔到气咁啊，问翻医生啦，医生话其实可能有机会咧系木棉花嗰啲花水令到佢咧引发起嗰个鼻敏感啊，咁啊佢话医生话咧木棉水咧，即系嗰啲飘飘啊嗰啲咧木棉水咧。 可以引发到哮喘咯，咁或者气管炎嘅，咁点算啊？咁嗰啲木棉水咧，周围飘到避都避唔到嘅，好多大厦咧，就算咧高层啊嘅住宅嗰啲咧，都飞晒入屋。阿祖仲话佢朋友啊，屋企对正木棉树，一打开出嚟，嘣噶嘛，全部飞晒入佢屋企，咁点啊？所以咧，近排佢就成日闩窗，避咗啲木棉水，啱嘅，呢个做法系啱嘅。医生就话啦，如果咧大家有鼻敏感嘅朋友咧，要预防木棉水要点啊？咁就可以咧就。佢话出街嘅时候就戴翻个口罩。第二，咁样就系咧唔好去啲有木棉树种植嘅地方去做运动或者跑步。咁第三，佢话如果唔小心吸入木棉水嘅话咧，可以用清水又或者盐水咧去洗洗鼻，咁轻轻咁样洗下佢啦。第四，如果咧多到飞入屋嘅话咧，咁你就真系对唔住啦，你要闩窗啦。咁啊，闩手机所有窗嘅时候咧，仲要开翻冷气咧，话开始热啦嘛。咁但开冷气嘅时候咧，就要多啲清洗你嘅隔尘网啊。咁啊，跟住咧就如果第五咧，佢话如果初次接触木棉花或者木棉水嘅细蚊仔咧，嗰啲 B B 啊，咁需要咧。出现即系睇下佢，小心睇下佢有冇出现呢个过敏嘅反应。第六，佢话咧揸车嘅司机咧，如果咧见到咧前面有大量嘅木棉水飞过嚟咧，咁咧就可以闩上车上嘅窗啦。咁咧喺呢个避免咧嗰啲叫木棉花水咧抽咗入车里面，咁飞嚟飞下咧，其实会影响到你噶，因为咧即系可能佢飞去你个鼻嗰度时候咧，一个唔该你打黑黐，咁可能影响你驾驶啦。咁所以咧，大家都注意咧，因为嗰啲木棉水。是真的不定向无定向咁飘嘅，大嚿又有，细嚿又有，少少都可以足以令到你鼻敏感嘅，所以大家预防呢个木棉水令到你敏感嘅时候，多啲做一啲保护功夫啊！ 另一个在我手里，闭着。 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简单常识卫生题， 好 食粽好难会一次就食得晒噶， 系啊 吓，点解啊？ 即可能你好大粒咧，买咗好多粽咧， 唔系对于你嚟讲嘅另外一件事啦。 食晒嘅先系食晒全部， 食晒全部 啊 嘛， 我以为食晒嗰只有几难呢件事。 系啦，唔系有人，但系 OK， 总之你有啲粽你会食剩噶啦， 嗯， 嗰啲粽究竟可以 点样循环再用？ 循环食最多几多次？ 哦，我即系意思话食唔晒啊！ 食唔晒嗰只粽 哦， 譬如一只 一日分三餐食咁样啊！ 即系究竟你可以喺卫生嘅角度吓， 哦， 最多可以翻食几多次？ 两次啊， 两次 我。我觉得一次都嫌多。 我觉得可以噶，唔系你摆翻入雪柜嘅话，即系平时有阵时你啲隔夜餸都唔止食一餐啦，一样啫嘛。 都系话唔好噶嘛，话菌多噶嘛。 但系 咪又 翻热咗噶啦？ 翻热咗又如何？咪会冻噶嘛？ 咩咁仲即系等于嗱，即系等于炒饭 系咯， 或者嗰啲叫剩嘅冷饭嗰啲啦。咁系咪都有呢啲所谓一个叫做翻热嘅次数上限噶？有沒有 其实咧， 我觉得应该有嘅。 建议大家都系咁。其实你知唔知餸咧喺个镬咧，滗喺个碟之后咧，开始暴露喺空气嘅时候咧，佢已经开始啲菌就嚟噶啦。不过系嚟几多咁解嘅啫，嚟到你个肚子顶唔顶得顺嗰个餸。 有冇咁腌尖啊？去到一个地步。 咁如果系嘅话，要直接喺个镬度直接包埋去咯，系咪先？ 你又你话你由嗰度上碟拎到去厨房，你知道我间屋九千尺噶， 系啊， 由厨房拎到出个厅度变坏。 系有好多菌噶啦，系啊， 系咪咁噶？ 我自己就唔论嘅，即系我就算系一个隔夜餸咧，我个感觉觉得良好咧，有阵时讲真，真系摆三日我都照食噶， 系咯， 叮翻热佢 我 就食。我 就话你个肚子顶唔顶得顺嗰个菌咯。 嗱，两样嘢，隔咗三日翻叮。同埋翻叮三次， 系 两个概念嚟嘅。 咁又 可唔可以翻叮三次？ 可以。 究竟我哋而家， 我有试过，我都未死。 但系你 讲到咁尽，我 唔系你系冇死咋？你系冇死咋？ 唔系。 但系好可惜嘅就系咁，咪冇高咯。 咩高啊？萝卜糕啊？ 系咯。你如果唔系食咁多翻热啲饭啊，哇！你姚明咁啦已经。我哋好中意咁样讲嘅，成日都话，哎呀，早知嗰阵时唔好食咁多鱼蛋啦，食翻多啲正餐啦。OK 啦，卫生中心啊，食安中心，即系咧，佢而家政府照顾我哋啲市民咧，去到无孔不入嘅地步噶啦， 哇， 真系无微不至啊！佢话俾你听， 即系譬如有啲种咧比较大只，譬如龙兜种咪好大只啦，你唔可能一次过食，除非你有几个人同你食嘅啫。咁譬如有一啲老人家，咁佢一啲种咧嘅 size 咧又好似标准咗嘅，咁我一次过又唔可以食得晒嘅时候，咁点算？ 嗱，佢话首先啲种咧。就先讲你拎返嚟呢摆咩地方呢，呢啲我諗都好基本㗎啦，应该。 咁起码摆叫 阴凉嘅地方係咪 四度以下。 我、哦、要雪㗎啦。 雪 柜㗎啦。雪柜㗎啦。哦、啊、 因为我真係唔知。因为我。 咦已经原来真係又嚟中咗㗎喇。第二唔好諗住当而家自己呢打仗抗日储啲军粮喺度。佢话唔可以长时间储存嘅。 真係呀，好似我琴日呢华姑姐打俾我话啊宝啊咁样咩呀。我啲咩种啊？我话我都有啦，咪我俾十条你咁，十条 佢系叶问嚟噶， 先俾你啊！ 我要打十个， 太好啦， 系一俾俾十条啊！ 佢啱啱蒸紧啦，佢话如果你系咧，我就蒸咗先咁啊！ 系啦， 立咗啊！ 咁你要唔要啊？ 我梗系冇要啦！ 哦，你竟然唔要啊？ 我屋企有几只啦嘛，你明唔明啊？ 见到啊， 系啦，系啦，冇错， 唔少啊！ 佢系做得啱嘅，食唔晒嘅话咧。你摆雪柜都好难长期储存嘅， 真系同埋冇地方摆啊！ 系啦，好啦，跟住呢下就嚟啦。佢就话咧，好啦，如果你进食嘅时候咧，要将个粽咧翻叮啦，去到咧即系起码75度或以上，总之要熟啦。 当然要热先啦。 咁如果你食唔晒， 系 咁你摆翻落雪柜， 系咪用翻嗰啲荷叶摆包翻佢，跟住摆，定系拆咗佢之后摆咧，封呢个？ 啊，佢又冇讲，佢又觉得冇，佢又冇讲，我谂系都得嘅。但系个重点就 系 话，你食完再翻叮一次。 好啦， 就已经系一次， okay, 就尽啦， 唔好再。 佢话唔应该翻热多过一次，即系话你拎翻嚟，多谢你啊姑姐，有十条种啊，食食食，哎呀食唔晒啊，摆落雪柜度，拎出嚟翻热一次可以， 呢次系唯一一次啦、哦，都食唔晒嘅话咧， 咁咪即系应该要一次食晒咯。如果系咁样嘅话， 唔系你两次顶笼两次， 但系有阵时你攞到翻屋企唔系热辣辣噶嘛，你食总梗系要热辣辣先至食噶啦。 咁嗰下算唔算翻热啊？ 你咪即刻蒸嘅话，咁咪已经系翻热咯。 咁、啊、我谂都算可以咯， 一次就要过解决噶啦。 应该系讲打开咗，因为你已经包实咗噶啦嘛，你嘅嗰啲荷叶 唔系，定系加热咗一下就已经当一下啦？ 唔系应该，因为食咗之后打开咗，佢暴露喺空气嗰度嘛。 系啊，总之佢就话咧，你唔好。翻熱多過一次，哦、即係當然佢冇話你食咗就會有咩啦， 係咪？咁應該唔計嘅。 係啊，但我又唔明咧，佢都係飯嚟嘅啫，點解我唔可以翻兜兩次咧？ 佢唔係荷葉飯啊， 唔 係 即佢裏邊都係米粒啊、糯米嚟噶嘛？佢點解我唔能夠翻兜多過一次咧？ 嗯，因為裡面有其他餡料咯， 可能係啊， 啦，咁有其他啲， 但炒飯都有好多餡料 㗎，係咯， 但係炒飯嘅話，嗰陣時真係擺喺個雪櫃度幾日都喺咁喺度食 到。喂，咁呢鋪啊大件事喎，我 其實食到你唔肚痛就係你好。好彩啊！啫， 咁又 系啊！我嚟讲，我对好多菌噶。 咁我哋唔系真系要就住嚟食，如果唔系你就嘥噶咯。 本身种都唔适合食太多嘅，真系难消化。我就觉得成日食完，好似好顶住个胃咁。 但我真系以前会食净啊，包翻佢咧。我真系可以一种三吃咁样，起码三次，老老实实， 咪得到你一副咁强健嘅骨架咯， 身体健康。 你早啲唔好咁食嘅话，又嚟要命噶啦！ 特别交通安排啦，就系为咗配合龙舟竞赛，直到今晚七点，赤柱滩道、赤柱联合道、佳美道、香岛道同埋赤柱滩道嘅停车位咧，都系会暂停使用噶。现时赤柱一带咧，仍然都系交通繁忙，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揸车前往赤柱一带。咁就系直到今晚七点，赤柱滩道、赤柱联合道、佳美道、香岛道同埋赤柱滩道嘅停车位咧，都系会暂停使用。咁另外咧，下昼五点前来往香港仔至到鸭脷洲之间嘅街道咧，亦都系暂停服务。隧道方面咧，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仍然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旺角、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德士古道行人桥面石围角、马鞍山路恒安村九龙同埋新运路粉岭围菜站粉岭。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This is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好多人每朝起身刷牙洗面之后就是跳上车揸车翻工啦。作为我哋嘅亲密战友，究竟你有几锡车呢？留意逢星期四我哋嘅全新环节晨光驾驶乐，我哋一起倾下。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杰彤、白元浩、雅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预防感染禽流感的最有效方法是不要接触禽鸟或者它们的粪便，亦都不要喂饲野生或者在公园的禽鸟。另外，购买活家禽的时候，千万不要触摸它们或者用口吹它们的尾部。还要记住，家禽要彻底煮熟才好吃。预防禽流感，勿摸活家禽。 反斗英语又翻嚟啦！除了有苏娜兄弟同我哋讲过韩国业嘅实用英语对话，仲有好多好戏之人坐镇， 包括 Miss Honey、杨思琪、田启文、卢巧音、杜德志、连思雅、韦家红、小肥、郑敬基等， 仲有倪晨曦主演、杨岳桥声演嘅英语足衣人好鬼马噶，又有花店主人郑融教你点样恭喜人。 反斗英语今晚六点无线电视翡翠台，八点半港台电视31播出。 桂花田校长早晨， 啊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诶嚟叫我帮你讲啦，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系爸爸曾志豪啊。 哦，点解你哋唔同姓嘅？ 哦系啊，佢妈妈同佢都唔同姓噶。 OK 好啦，阿黄耀祖同学你几多岁啊？ 诶得啦，我话俾你听咧，佢今年3岁，系咪同个高度都睇得出咧？ 啊咁我而家问你啦，知唔知金鱼有冇膀胱嘅？ 啊校长啊，我仔得3岁咋，佢自己有冇膀胱都唔知啦，金鱼。 爸爸，我知啊。金鱼是有膀胱的，我还知道金鱼没有膀胱是浮不起的。 蛤、啊、阿仔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好嘢，好嘢，好嘢！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金鱼都会关心嘅节目。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530端午节，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系啦，记得下昼咧两点半啦，我哋喺红磡置富都会广场嘅七楼嗰度咧，钟庭啊就同大家有一个活动，就是、一家大细我撑你。咁啊，到时候咧有好多嘅嘉宾啦，咁啊又分享一下一家人系点样相处啦，亦都有好多小朋友嘅表演啦。咁欢迎大家咧即系去一去嗰度支持下我哋吓。 系啊， 登记咗个朋友就可以早啲入场。咁啊冇登记到，可能咧咁啊喺侧边去企下嚟支持下我哋啦。 系啊，应该好睇嘅，会好好玩，好开心噶吓。 系啊， 好问下两位拍档啦，有冇试过咁唔好彩跌咗嘢落个马桶度？ 有试过 啲咩？ 嗰啲钳咯，即系譬如浴室里边咧。 啊， 系啊，我唔知 浴室里面嗰啲钳即系咩啊？ 即系譬如咧，可能系类似嗰啲指甲钳啊、眉钳啊嗰啲 咧。叫指甲钳噶， 系咯，钳啊， 指甲钳， 我肩头都读到啦。 系指甲钳， 好阿田咧有冇跌过啲咩？ 都有嘅，因为咧我家中嗰、那个马桶上面咧系一个厕所柜嚟嘅， 有嘢摆嘅， 咁厕所柜又专系摆嘢嘅，咁我多时咧我都懒冚住个盖，咁喺上擒咗上去上面咧就攞嘢啊，成日手揸住一样嘢就跌咗两样嘢落下边嘅， 会啊， 我都有试过， 我哋当嗰度系许愿池嘅啦， 咦你一跌。 许愿就哦，许愿先系啦， 啲即系嗰啲沐浴露啊， 哇，高啊，水花四千喎，沐浴露嘅话， 咁你再沐浴， 唔系咁啊，跟住咪冲水咯，冇办法啦。 唔系佢跟住出到嚟就同阿华讲，阿华试下新呢只沐浴露用多啲啦， 系啊，跟住 你用系啦，但系你哋跟住会点处理先？ 洗翻干净咯， 即系徒手执， 徒手执， 徒手执。 O K， 喺可以嘅情况之下咧。我系会用 叫阿华执嘅， 唔系啊，攞个啲胶袋啊，攞个胶袋包 住 自己 口 去拿住咯。 有时都会 咁，好彩地咧，就通常都系干净嘅，即系话唔系 去厕所之前 系咯 ，OK 嘅 时候咯，我都系咁执嘅咋。 系我都系嘅，我最大件事， 牙刷跌过落去未啊？ 牙刷梗系跌过啦， 有冇用啊？ 咁梗系唔用啦，牙刷 嗰个就唔敢用 啦， 嗰个就真系唔敢用。 牙刷试过，我电话都跌过一次啦，手提电话 真 系啊，3秒啊，嗰一下咧系完全冇任何怨念。即刻徒手執， 系咯，梗系啦， 干净嘅，未去厕所前嘅，跟住就執，但系佢已经 入咗水啦， 系啦，拜拜啦，已经同佢讲拜拜噶啦。你哋但系我哋见到咁样嘅情况，即系執嘢啊，都要忍住痛都仲可以執到冇嘢啦。不过呢一位咧喺广东中山嘅朋友，佢第一日翻工就跌咗嘢落个屎坑度。咁啊， 厕所做咩事啊？ 系啦，个厕所啦， 跌咗啲乜嘢啊？ 佢跌咗，唔去跌咗，其实唔都重要噶。但系咧，佢就跌咗个身份证喺入边度。 哦， 第一日 翻工，其实何解会跌身份证啊？ 嗱，佢首先嗰个咧系一个踎厕嚟嘅， 系咯， 大 陆 啦，踎厕啦， 系咯。 咁啊，咁嘅情况嗱， 踎出功夫。 首先我哋头先讲嗰啲屋企自己个厕所啦，要执翻嘢都觉得 哎呀，我谂起咁，我明啦，即系你个踎厕就梗 系啦。嗱，里面个踎厕咧系 经手人好多咯， 三种喺度 嗱， 哇，你仲理 嗱， 你食种嗰啲点算啊？ 系究竟系干净定唔干净？佢冇讲到嘅。 唔使讲啦， 我哋当干净啦， 你干净极都系咁啦。 因为咧，其实咧，踎厕嗰个设计咧系差过咧，嗰、那个叫马桶噶。 点解咁讲咧？ 坐厕咧，因为嗱，其实你见到坐厕嗰个底噶嘛，即系见到嗰个桶即系 马桶底， 马桶底嘅叫做系咪？都叫做上算，上算你跌咗落去，你系见到佢。 即系心系见底嘅， 见到嘅。但 系踎厕 系冲咗落去出面嘅。哇！你其实 我有啲唔想想象嗰个画面添，因为我喺 咁样上去。 喺我印象中，从来冇干净嘅踎厕。 系啊， 系啊，佢总系难舍难离。 同埋咧，你硬系会觉得你。嗱，因为女仔要踎喺度 ，Vivi 啊，系咪？你即系硬系觉得你成日嗰啲 Vivi 弹出咗块面度， 喂够啦， 好核突嘅，真系好核突嘅。 喂，所以你好难，等等先听我讲，你踎厕，然后你觉得你弹到自己块面，得两个可能嘅啫，一就即系你系攞块面装住下面嘅。即系你喺度咁样探住自己啊？ 唔系，我谂佢话弹落粪便嘅意思系弹翻落去身体上面度系咪啊？ 第二个可能咧就系你就攞个 pat 嚟谂嘢，先至可以令到嗰度变成你粪便嘅啫。 系啊， 即系已经系好好核突啦。咁诶，你又惊你又惊啲裙啊，诶啲裤嗨到个地下。 其实男仔都一样嘅啫，即系要 企喺度好好多啊。 我哋要踎噶嘛，唔使开大嘅。 系啊，仲有你知唔知咧？喺大陆咧，嗰啲厕所去教育你咧，究竟你开大系点样方向？边边先系你正确嘅方向？ 但我都系面朝外嘅啫。 即系向门， 系咯向门咯，面都向 门。我翻过内地嘅时候咧，即系如果我系要踎厕嘅话咧，我点忍都好啦，我只会开小，唔会开大。 系啊， 因为我真系论尽底，我真系会跌落去 的。你个人会跌落去， 人会跌落去。 由于你本身有保护色，你惊流翻上嚟。 系啊， 好发生咩事咁？ 呢位朋友咧，佢跌咗个身份证落去啊。咁佢当然啦，有一个即系十五十六啦，执唔执好咧？好似阿田头先咁样讲咧，踎厕啊嘛， 心不见底嘅， 心不见底啊。 好样， 好似条大肠咁啊！ 有咩？佢嘅形容真系好 核突， 系真系好核突。 反正又唔系佢执， 系啦。但呢一位咧嘅朋友就要执啦，佢就决定咧真系伸只手入去啦，就撩啦，怎撩喺呢个时候最。唔想出现嘅事情发生咗，唔系 有人冲水， 有 人冲水， 唔系 咩啊？佢唔佢独立噶嘛？ 独立嘅 系啊， 第一日翻工，佢落去执嘅时候，唔系揾到啲唔知乜嘢，因为时间嘅关系，佢 被卡住咗只手， 系被棘住咗， 唔系嘛？ 佢就系咁样，因为真系一个踎刺啊！ 因为你会越塞越入噶，因为你想揾啊嘛，喺边越塞越塞越塞越 入。哇！由于角度的重要，非常之重要。 同厕所几咁亲密啊，真系。 咁当然啦，喺嗰个时候 ，Oh no！ 好彩， 真系你块面垫都落去啦，而家。 你话啦， 敷埋海底泥啊！呢铺真 系。可以俾张相两位拍档睇下嘅，佢就你哋可以想象下，佢就好似一个人侧身瞓觉，瞓喺张床度咁。不过只手咧，你谂。咁嗰度有一个窿，你就 仲要 系 侧身瞓觉， 侧身瞓咁样，即系已经系有记者朋友啦，或者佢嘅同事啦，我怀疑系影咗佢嗰张相嘅。 唔好要啦只手。 咁当然啦，佢开头都喺度十五十六， 系咪应该唔好要咗身份证先啊？ 佢放弃咗只身份证都出唔到嚟，佢卡住咗只手啊！ 只手唔系佢话，佢都要求 放弃啦，放弃只手 先至可以放弃噶。 只手又唔系。 我哋今日真系主持， 主持个 headphone， 因为 headphone 外边有个金属环，无端端条条揈脱罩而出，攞下攞下， 好似佢 真系好似受坏电啦，大佬啊， 系我啊嗰个主持人， 系啊，咁点算咧？佢咁啊，哇，好肉酸我谂。 冇啊，佢最终佢好，佢开头咧就好忐忑，究竟我求唔求救？但系谂下，第一日翻工呢个咧就系你所有全公司嘅同事对你以后嘅记忆嚟噶啦。 系啊，真系唔即系。打后都仲唔笑到你晕低系咪先？ 真系笑到晕低啊！ 做啊，真系。 咁最终咧，佢都冇办法啦，真系要咧，为咗唔想。 佢仲有另一只手可以打个电话。 咁仲有一只手冇伸晒两只手入去，如果唔系就成个人跌咗落去噶啦。 系咯系咯。 我话俾你知，原来啊呢啲踎刺啊，你要救翻只手都唔容易。 哎呀！ 佢嗰个宿舍咧喺六楼嘅，佢要去到五楼嗰度，首先要切断咗下面嗰条嘅水管，先至再用工具爆嗰、那个踎刺。跟住先至用咗三个钟头啊，顺利将只手攞翻出嚟啊！ 即系点啊？即系点啊？先闸停咗个水管 喺下面一层锯咗先， 锯咗下边 系啊，要切断下面嗰层嘅水管。 哇！咁然后咧， 三个钟头啊，先至可以将佢只手攞翻出嚟啊！咁讲 哦，咁佢出到嚟嘅时候系咪已经变咗黑人啊？ 我谂唔系黑人嘅，张相佢系干净嘅，你当干净啦，系啦，即系 冇臭啫， 系啦，冇污糟邋遢。 唔系，如果呢单新闻发生喺日本咧，可能好啲嘅。 点解啊？ 因为传说日本中嘅厕所系即系佢哋用个变态嘅标准系话咧，逼啲人饮一啖噶嘛，系啊，传说中系咁样噶， 变态 干净到咁样。 但系你都系觉得核突嘅， 当然啦。 咁你谂下啦。 但我觉得呢个男人最惨嘅系呢个三个钟头。 我华田喎而家， 如果有朋友佢啲同事走去同佢倾偈，点啊有冇事啊？啊冇事嘅，唔使担心。我谂过呢一个先至对于我嚟讲系最核突嘅真系。 你又唔好同我握手啊，唔该。 哎呀， 下次有果断嘅决定啦。身份证可以唔要啊？ 可以保领噶。 啊、 你话会唔会系保领啊？我送呢只歌俾你，嚟自 Beyond 嘅。 咩啊？ 请将手放开你收手啦 你察觉令我思念未必是错却欠你爱，时间是个考验。 再出现，越想越爱，却满载。 Beyond 嘅请将手放开啊！头先讲开厕所咧、我想讲咧，网上面有一张图咧，唔知边笪地方嘅吓， 系 啊，总之系一啲即系现代嘅厕所嚟嘅，男厕，男厕咁啊，阿田啊冇呢方面嘅体会啦吓，咁咧 啊都唔系嘅，有时 你同阿仔入厕所嘅时候，入咗男厕， 你嘅嗜好 系咪？ 你兼职真系做清洁手嘅， 系唔撞到入去啊！啊试过一两次，真系唔撞入去。 有阵时而家嗰啲商场啊，男厕女厕嗰个招牌嗰个标志咧，有阵时都真系要望清楚几 耐。佢 懒艺术啊嘛， 懒艺术咧，咁确嗰啲有条裙定冇噶？你着定条裙啦，咁样 佢有条嘢咁嘅男定女咧？ 系啊， 唔到条 嘢喺个头个顶，原来嗰条头发 系边嚟嘅？ 系啦，系条边嚟嘅， 系啦，都系边啦。 系啊。 不过写法唔同啫， 系扎住咗咯， 唔系都得嘅。不过一条边个边同嗰个边系唔同嘅。OK 啦，咁总之佢系一个厕所嚟嘅，男厕嚟嘅。咁咧嗱，以前咧我见过咧，佢嗰啲男厕尿兜咧，即系好多嗰啲海报咧贴过出嚟嘅。 系 有一间系咪嗰间唔知咩美式快餐咧？ 有嘅， 唔系麦汤汤啊，即系嗰间唔知咩美式 少少嘅， 系啦，唔知咩岩石嗰间咧，佢里边中意贴嗰啲咧叫做俗称啊，波霸海报，全部都系嗰啲咧，即系最八十年代嗰啲金发波霸女郎咧，着住嗰啲叫做 aerobic 嗰啲衫咧，就黐晒喺梦墙度嘅。 你 有冇见过啲啊？ 等你去得开心啲， 我再等你去得开心啲嘅啫。 畅顺啲啊！ 啊，总之开心啲啦。 唔走 啊！唔走都下一个都 污糟晒， 又点解咧？ 冇啊！ 见到咁都污糟啦。 个目标咧，咁你望住嘅时候，系啦，唔准 啦，系啦，咁嗱，即系话你会唔会受到影响？ 我唔会。 咁即系冇事啦， 系啊，冇事 安全 系咪真系会系咪真系会唔受影响？ 但系问题系，咁你啲男 会唔会唔受影响先？ 唔系净系俾大人去咁啊，细蚊仔去咁点咧？ 咁话哦，咁冇嘢噶，佢有着衫噶， 大家认识下， 佢有着衫噶。 嗰件事你当系一个艺术品，一幅画， 又唔使艺术品嘅 旧嘅电影海报之类嘅嘢，佢嗰个风格， 即系嗰啲叫做乐而不淫， 系 冇嘢嘅， 哦系啊， 真系 嘅，喺度 快乐。好，咁请问啊，你觉得呢啲海报究竟对一个男人去厕所有冇影响嘅？ 有影响， 因为点解要特别强调男人呢？我相信女士。你 是女厕系冇男仔嘅 poster， 唔系我明白，但系举个例，如果你去 All Vivi 嘅地方，突然间贴咗一个叫做咩，即系减价 sale 嘅呢啲咁嘅海报字眼，会唔会令到你心情有影响噶？系唔会噶嘛，系嘛？ 其实咧。 系咪？ 其实会有影响 嘅，即系无端端影张钻石减价咁样。 你其实去厕所，你系要专心自己去厕所噶嘛？吓，你应唔应该睇好多嘢？ 即系如果你个厕所门口贴住张符文嘅，你会去唔到噶啦。 系啦， 哇，睇埋先咯，真系。 一来佢专注咗喺嗰度咧，就叫啊死啦，我去完未嘅咧？咁啊，系咪真系？ 你去完未？跟住你问边个啊？ 唔系即系唔系？ 阿妹妹啊，你去完未啊？咁样噶。 嗱，我拆开少少嚟讲啦。我琴日搭的士嗰阵时又系啦，咁坐喺度啦，后座啦，跟住喺前面司机位后面背脊嗰度咧，佢都有个宣传嘅广告，即系又喺度，即系吸引你视线啦。 叫你唔好睇佢啊！ 唔系啊，佢卖紧夜总会广告。 我仲有咩而家？ 真系夜总会广告。 有啊，嗰日咪问你咯，夜总会究竟去一次要几多钱啊嘛？你记得啊？ 但系你讲到咁样咧，好似我系有折扣咁样， 好似一三五都会去。 系咯，好忙人人唔会。 系咯， 我问我落 Q 牌攞唔得电话真系。系咯。 系啊，咁 点 啊？ 我想讲咧，唔系咁落唔到车，但我真系心谂，如果有啲人饮醉咗酒啊之类嘅嘢咧，望到一个咁样嘅夜总会广告，啲女士咧着住制服嘅，即系制服诱惑嚟嘅，跟住咧都可能会有啊影响到。 而家仲去嗰度啦，咁 究竟个目的地去咗边噶？ 去嗰度咯，嗱都唔紧要嘅。好啦，咁佢个厕所咧，佢贴咗啲咩海报喺度咧？系尿兜嚟嘅， 系 咁啊！一个男人行到个尿兜前面。喺佢嘅顶嗰个位度，好大片嘅，好大片嘅空隙啦。佢系贴咗咧，每个尿兜就贴咗一个女人张相喺度嘅。咁呢啲女人系点嘅咧？衣着整齐， 系 保保守守，端端庄庄，良家妇女 都有孖剧噶。 不过神情比较诡异，全部都系望住你下边嗰度嘅。 哦，即系佢只眼系耷低嘅，即系咁样嘅。 而且每一个人嘅表情都系唔同嘅，唯一嘅共通点就系冇一个系赞赏。 咁点啊秒啊，即系嘲笑咁样系啊！ 我见到嗰张相，起码有四个女人， 我都见过， 你系见过啦。有一个就系瞪大只眼啦，望住好似哇咁细嘅，或者咁大啦吓，系啦。有一个就话，诶收埋啦，系啦。有个就秒嘅，有个就笑嘅，有个就喺度奇乐嘅，系啦。有个就掩住个嘴嘅， 冇表情。 总之每一张相都会令你觉得系好似打击紧你嘅士气咁样。 嗱，我觉得好在乎咧睇相嗰个人。自己嗰个信心喺边度？我睇嗰阵时，我见到嗰几个人全部都系赞美嚟噶， 唔系啊嘛？ 你有关啊，曾志豪， 咁都系赞美。喂，佢有个直情系两只手扳埋我口度，哇咁样嘅， 哇 系啦，咁然后有 嗰个哇系可以哇。好犀利哦！ 嗱，咁跟住，跟住、 哦、 有一个咧就最变态嘅，有一个女人咧攞住把尺喺度度， 佢用啲嘢做咩啊？ 冇讲乜嘢，嗱有个女攞住把尺喺度度啦，跟住有一个女人咧就两只手咧，好似人哋嗰啲惊惊啊，拍自己心啊，哎呀哎呀吓亲我，吓亲我咁样。 相咧系好大张， 好大张， 你可以想象咧，譬如个尿兜你大约系一埲墙嘅一半咁高啦， 佢就遮晒咯， 去到天花板咁大啊，嗰个人 好大，即系你直情咧，你只要个男人行埋个尿兜度咧， 基本一面对面咁 面对面啊，佢直情系即系你个视觉效果，佢就系望住你， 几刺激下我都。 即系用我琴日摆喺 Facebook 个 caption 系咩咧？就系、是、Big Sister is watching you, your big brother。咁然后佢 好自大、 啊，仲有一张咧，就系有个嗰个女人咧，直情系伸只手指喺前面咧，指住你，哇咁样嘅大佬啊， 系啊。 咁你话啦，点去？ 真系去唔到。 然后我见到好多，我见到好多网友嘅反应咧，男嘅网友就话：，我宁愿唔去。 你真系啊，咪去自驾咯。即系有里面噶嘛， 系系 系，我就话咧，其实咧，你当你行入男厕里面，见到啲咁嘅，虽然系假嘅，见到咁多个人企咗喺度，你都惊啦。 啊，真有啲压力噶， 你望住有个女仔望住 你。我同 你 哋两个讲过一次啦，有一次就唔系有个人，即系唔系有个图画咁样咧，系有位男士咁喺尿兜度小便啦，跟住喺咗我隔篱度，我同咗你哋两个讲噶嘛，佢咧就一只手揿住埲墙， 系咯，佢同你倾偈啊嘛， 唔系，佢冇同我倾偈，跟住咧佢谂下呢只右手揸笔，佢右手揿住埲墙，我就睇佢去嘅右。咁大家都小便紧咁样啦，佢呢个头咧就挨住咗落呢个右手上面度，突然之间我谂紧嘢啊，佢冇望我，佢就叹你，唉咁样，咁跟住我就唯一外望佢，我做咩啊？但跟住佢你就知道佢系自己谂紧嘢，跟住佢见到我望住佢啦，佢就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谂紧嘢，唔好意思啊。 佢唔系咯，佢真系见到你叹气咯， 系啊， 忍唔住喺度叹气。 我谂我做唔到个节目落去。 但系我想问一下，咁如果喺类似度咧出现男人嘅海报得唔得咧？ 我谂应该 OK。 有冇见过噶？ 咁我设计有排排啊，条队打石饼。 咁如果佢设计喺你个尿兜，唔系尿兜，即系你个左厕度。 系做咩啊？ 佢系望住你得唔得？会唔会觉得受到侮辱啊？ 其实真系有噶，好大压力。 咁点解我哋男人可以容许个女人嘅？ 画像喺度嘅。 O、okay, K， 我都几艺术性啊，几靓啊。 前身被搁在上游风化，但那天经过那条堤坝，斜阳又反照闪一下，遇上一朵落花。相遇就似拥着最爱归家，生活别过分地童话化。故事假使短过这五月落下，没有需要惊诧。流水很清楚释发这个责任，真的身份不过送运，这趟旅行若算开心，亦是无负这一生。水点蒸发变做白云，花瓣飘落下又生根，淡淡交回过，各不留下印。水在山谷下再次分叉，情感渐化做淡然优雅，自觉心境已有如明镜，为何为天降的气客泛过一点浪花。天下并非只是有这朵花，不用为故事下文牵挂。要是彼此都有些既定路程，学会洒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现在由陈宇谦报道新闻。警方继续调查在五桂山的谋杀案，探员朝早押解其中一名疑犯回到现场调查。疑犯黑布蒙头，双手锁上手扣，身穿恤衫、短裤和白鞋，被带到五桂山惠逸顺径一带。探员向他查问事发时落车之后的行走路线，以及距离事发地点几多米。一名失踪超过一日的20岁男子，昨日上午被发现伏尸五桂山，警方其后拘捕三名事发时同事主一同上山的男子，相信他们以玩野战为理由，有使事主上山并向他施袭。消息指其中同死者同其中一名的涉案人士因为购买野战装备有金钱瓜葛。全港多区在端午节举行龙舟竞渡赛事，其中在香港仔海滨公园，不少市民一早到场。在沿岸观看今日举行的35场比赛，亦有家长带同仔女到场感受传统节日气氛。大会副主席陈富明表示，今年比赛的报名反应和现场气氛都比往年热烈，现场更加举办龙舟指换工作坊，希望比儿童更了解传统龙舟。已经参加龙舟竞赛7年的曾先生期望未来可以有更多新血加入龙舟队，传承文化。澳洲昆士兰一名涉嫌通缉犯枪杀一名警员之后，同警方对视18小时，最终被击毙。昨晚下午，一名警员截查一架汽车时，车上一名涉嫌通缉犯开枪将警员杀死，然后逃到一间农舍。警方到场将农舍包围，同疑犯通宵对视。疑犯今朝企图逃走，并同警方搏火，最终被击毙。美国高尔夫球手护士在凌晨驾驶期间被警方拘捕，之后获准保释。护士及后发表声明表示，被捕同醉驾以及饮酒是无关，而是因为服用处方药物所产生的非预期反应，没有意识到影响会这么强烈。护士在声明中向家人、朋友和球迷致歉，他表示知道自身行为的严重性，会为此负上全责。 美国传媒报道，活士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一晚上七点左右，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驾驶时被捕，三个几钟头之后获准保释离开。护士上个月做过腰部手术，是2014年春季以来他第四次做的腰部手术。他已经宣布放弃本赛季美国巡回赛剩余的全部比赛，今年四大满贯赛亦都全部缺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一些隧道的情况，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仍然都是畅顺的。跟着看看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现时赤柱、深水湾和浅水湾一带，包括在香岛道、浅水湾道、赤柱滩道、街尾道和赤柱村道都是挤塞的，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前往一带。咁就是现时赤柱、深水湾和浅水湾一带都是交通挤塞，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前往。在九龙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康健路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康湖居。跟住提翻你一啲端午节嘅封路安排啦，就是在沙田区嗰边，直到下昼嘅两点，沙燕桥亦即系介乎元和路至到大涌桥路之间嘅一段沙田乡事会路咧，系会暂时封闭，驾驶人士咧，请你改行其他道路。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之大清、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旺角、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德士古道行人桥面石围角、马鞍山路恒安村九龙和新运路粉岭围菜站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表妹，端午节我想约你去街。 我哋咁细个，要同埋大人去先得噶，表哥，不如约埋表姨妈、三姨婆、五叔公、五舅公啊！ 咁多人，有活动啱去咩？ 诶，细佬。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加多一点爱，同心一家亲，一家大细我撑你，真系好适合一家大细姨妈、姑爹、姑姐一齐玩嘅活动嚟噶。 5月30号下昼两点半，红磡置富都会七楼中庭举行。 登记咗嘅朋友记得依时出席啦。 我是欧阳炳志，香港有你。 他是新派的指责师傅。 我自己没禁忌，就算你生日啊、送货殡仪馆都要。 指责品都要追上潮流。 不是有些可以摆的，有些不是用来烧的。唯有整那个卡式收音机，跟着一部真一部假摆橱窗，整个相机来拍卡片。 逢星期二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Alex, 超 B, 香港有你 ,Made in Hong Kong。 欣赏我的香港。 总要做的事，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黄耀祖啊！端午节总要做的事就梗系陪屋企人啦。今年我就决定同爸爸妈妈同埋摩尼公主一起去行山、通山跑，咁就梗系最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端午节继续有我哋三个同你撑住个龙舟，总住嚟同你做节目。 系啊，气温几热啊吓？ 系啊，总有爱啊，我哋 廿八度气温，相对湿度77%啦。出去睇啊龙舟比赛嘅朋友咧，真系担翻把遮，就系带多啲水啊。 系啊，好多我见到有好多朋友游龙舟水啊，咁样。 正所谓担遮买水就系呢个时候啦。 吓、啊，唔系、啊，你想讲？担 遮冇担遮买水啫嘛，边有错啫？ 睇龙舟啫，系咪？ 小姐， 你个人都冇咁悲观， 咪就系咯。 有啲乜嘢记住同我哋两个讲啊？ 好啊， 开心嘅话， 系咯， 系啊。记住， 认真嘅两个拍档突然间， 关心你啊嘛，你咁值得关心。 唔系 呢啲唔系几好讲笑，你明唔明啊？虽然百无禁忌啫，系咪？ 唔系，我哋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OK， 嚟啦， 嚟啊，好啊，喂。 你哋两位朋友，你哋唔想开 嘅？有人又话自己搵到单新闻嘅，真系。 唔系，我想问你哋两个咧间房乱唔乱噶？梗系啦，我哋拍档嚟噶嘛，互相撑住啊嘛，系咪先？你哋两个间房乱唔乱嘅？ 我冇自己间房。 你冇间冇自己间房，以前咧咁 都冇噶。 以前从来都冇， 所以就我都上隔床。哦，系咯，而家同老婆一间房，边有我自己间房啫？ 我都从未有过自己一间房。 咪咯， 我有试过。 咪好啦， 我表面好整齐，入边好乱，同而家一样。 都冇乜。 你哋上嚟我屋企都系噶，你睇咧好整齐噶。你试下打开我所有嘅任何一个柜桶啦，吓乱到咧入边，因为柜桶咧就收集嘢。乱咁收集嘢， 咪就系咯？柜桶里面嗱，柜桶已经系一个收纳嘅地方啦。佢冇话要里面要整齐 啊。都唔系噶，里边都应该要有嗰啲格仔啊，分门别类啊。如果唔系点揾嘢咧？好似我个柜桶咁样，系揾唔到嘢噶。 咁呢啲你嘅做下嘅事啦。但系收纳咗喺表面外面咧，已经收好啦。 我 问 你，叮当整唔整齐啊？ 梗系整齐啦， 唔整齐， 因为佢所有嘢收埋一个袋， 系咯，冇错，宝袋。 同埋你有冇睇每一集啊？佢要揾咧都系揾好耐嘅， 系啊系啊， 哎呀揾到未咧？ 掉啲人唔要啊， 系咪呢个咧唔要啊？咁样， 我最终都揾到， 咪最 终 咯，系啊，所以叮当啲教细路啊，好唔好乱啊？佢 睇咗个报道咧，佢就喺度形容啊，系话间房好乱嘅人究竟有啲咩特征？咁如果大家想知道自己咧间房属唔属于乱嘅话咧，留意一下以下呢六个特征，你哋有几多个？ 等先，乱都要用六个特征先证实到， 已经系乱嘅啦。乱 应该一睇佢系乱就乱啦。 系啊，即系话佢就系好理解啦。 哦，乱唔整齐，系啦，乱咁劈，冇系统。 唔系， 好难揾。 你讲个性格啦，嗰个人系咪？ 系啦，嗰个人个性格，总之好乱嘅。 其实我想问啦，嗱，譬如你中唔中意执折纸皮啊？ 唔中意， 唔中意，不过会。 即系你会接皮定系姐姐会同你接皮？ 我会接皮。 譬如星期日冇姐姐，我自己都会循例，因为我冇接皮嘅，我系咁样吸住嗰张床嘅， 都系当接皮 啦。系啦，系啦。咁我礼拜日如果真系有需，即系如果我隔篱嗰个喺度嘅话，我会接咯。如果得我自己一个，我就唔理噶啦。 简单啲，每个人对接皮嘅定义都唔同噶嘛。你将佢由你将佢由打开变成收埋，已经系接咗啦。如果你用解放军嘅标准，系要起角噶嘛，大佬啊， 接整齐啊，好冇？ 嗱，每个人对整齐咧又有宽容度嘅相异嘅，系啦，只要佢唔系同佢瞓觉个样一样，我当整齐咗噶啦。 我想话咧， 我呢啲我自己要求真 系 好低嘅，除非有人嚟我屋企， 我就可以就佢好咯。有人嚟我屋企，我咪锁房门咯， 锁房门啊， 咪都有八卦嘅同事噶。 晏昼有人嚟我屋企，一阵间我哋做。完 show 之后，我就塞晒啲入柜桶咯， 系咯， 一样。其实我做法都一样。 我咧就 好中意接皮嘅。 唔系，我唔系中意接皮嘅，我都唔系几中意接皮，因为咧姐姐接咗啲皮咧，接咁样，当我将我去，即系到我 点样 要瞓觉嗰阵时， 即系接咯，即系好似张报纸，即系总之接 啦。好多接到好细张， 跟住到我瞓觉嘅时候要养翻开，又要搵头同尾喎，咪唔想。咁 而家好勤力咩？ 我都唔接，所以我点会我都唔会惊搵噶。 佢一嚟就已经攋到张被瞓啊嘛，咁跟住咧。即系尤其是冬天嗰张棉被好威厚噶嘛，咁跟住咧我就话姐姐唔使再接被啦，咁跟住咧佢就可能即系少咁样嘢做，我就咧一上床已经瞓到觉咯， 咁咪好啦，两个都开心， 系啱啊， 我几中意 性格嚟听下， 嗱，例如唔系佢俾你自己检查下，第一同你个银包有关 系，系咩？ 佢就话你个银包究竟收据系咪多过钱嘅咧？ 系。 系， 好肯定， 你都系啊， 系， 我以为你唔系添啊， 但佢大部分变咗碌卡噶嘛， 我 有现金嘅啫， 系我碌卡储分啊嘛， 系喎系喎， 所以咪， 但系你咁你几耐你会处理下你嘅收据啊？ 当个银包夹唔到， 估唔到啊！ 呢个就估唔到啊，以为 一样嘅真系，系咯， 系啊，个银包奖都夹唔到， 因为我可能我多钱啦，我钱系多过收据嘅， 冇问题。 啊，唔系 最大 银 包都系得500蚊啫嘛， 即系咁啦。我银包咧系唔系挤钱嘅，我系用散纸包挤钱嘅，系啦，即系嗰啲纸币都系，硬币又系挤个散纸包度。 系我银包好乱噶，因为我上次试过打开咧，想俾钱，搵咗好多张都系红色嘅，但系俾唔到。 因为嗰啲系 人民币同埋澳币、澳门币，澳门都系红色嘅。有 咩啊？你好似你个银，你嗰啲钱都系真系散纸包噶嘛？ 唔系我由于咧 有少少乱挤嘅，我都 我都试下乱挤啊，系啊，所以我开头见到咧好有信心啊，我话得啲差我俾嘅，点知？咦，冇张拎得到嚟用嘅，人民币、澳门纸，最后都系 系咯，借啲嘢系我嚟，跟住哎呀冇钱， 跟住几时揾到咧？佢帮我埋单之后，我搵，哎呀，原来少咗张500蚊喺度， 衰人咯，即系唔好同阿曾志豪做朋友啊！ 会啊会啊， 食饭俾钱就系咁噶啦。 当暖阳暖学啊， 系啦，咁啊代表咧，你间嗱，即系你间房究竟，譬如你就咁唔识一个人啦，譬如我哋而家我未去过豪宅 嘅，即系如果我唔见到你间房，哦、我可唔可以用一啲特征外貌去判断你系一个暖房嘅人？ 系啦 ，OK OK， 咁样。 好，第二点。如果有啲人咧，佢擅长将自己啲衫咧摆啲凳上面，搭到好高啊，依然可以平衡唔跌嘅话咧，咁、哦、啊证明你间房一定系乱噶啦。 吓系咩？ 系啦，嗱，我系嘅，我平时啲衫咧，即系朝头早拣衫着咧，拣呢件拣嗰件，跟住咧就会将啲衫，又或者翻到屋企咧，有啲一个人住嗰啲人咧，佢就会将啲衫就咁劈晒喺张凳度啊 ，sofa 度啊。我见过有一个上个朋友屋企，哇，真系搭到半个人咁高啊！啲衫成个一堆衫啦，但系真系唔跌噶， 真系啊， 系啊，咁、哦、你见到佢个人，你见到哇几乱啊咁、 哦、 样咯、啊。 咁我知道点解今日个姑娘问我阿 B 咧，搭积木搭到几高啦？ 想睇下佢乱唔 乱？佢想睇下佢个人乱唔乱嘅，真系。 可能个姑娘想知道佢阿爸个人乱唔乱，会唔会啊？ 我咧我就唔中意将啲衫咧叫做打平搭高，我唔玩呢招嘅。 系， 我系中意直接将佢挂喺凳平度。 咁凳平可唔可以搭得好高啊？ 好厉害！ 好暖嘅，即系佢搭好似你而家咁样勾勾件衫喺个 唔系 挂喺凳 平咯， 系啦， 我系可以多到咧，你系可以按住嗰、那个季节先后变化咧，即系最里边嗰层咧，应该就系三个月前嗰个季嘅。我试过咧，嗱，佢真系好巴闭噶，我个工人，佢见你挂喺度， 系， 咁我就唔执咯，你挂喺度你会用噶啦，佢就真系唔执，而我老婆梗系睬我都傻啦，所以我系试过三个月前挂咗件长褛。三个月后佢仲挂咗喺度， 夏天都嚟啦，运裤都着咗啦。点 解我 会 知 咧？ 因为我将佢前面挂一件薄嘅风褛，然后望到，哇，对比咁大嘅，又薄风褛同埋一件长嘅厚褛，哇，三个月嘅寒暑啊，你都唔执嘅点解？你真系唔执噶？ 你赢啊咁，我以为我自己已经乱都，哇真系 乜我冇乱啊，唔执啫嘛，整好整齐嘅就搭得真系 搭，因为即系嗰个 一件搭住一件咁上去，层层地， 佢真系有嗰个咧有条时间嘅线性喺嗰度噶， 有厚度嘅， 系啊，即系我觉得如果有啲咩警察要查案嗰啲咧，佢凭嗰啲搭衫嗰啲 蛛丝马迹 嘅方法咧。你系咪即系三个月前你着过呢件衫？ 系 就着喺呢度。 嗱，仲唔系证据？你冇喐过。喂，但系点解唔喐嘅咧？我想问。 你问佢定我啊？我啊，因为就挂咗喺度就 系 挂喺度啦。 咁你会去到咩地步底下？真系要执一执啦，挂唔到啦。 你一张凳反， 俾晒斜塔 啦， 反 挂唔到啦，真系。 嗱，下一点就系话，你去完旅行。行李啊，一定会放翻三五七日先至会开箱，会唔会啊？ 唔会， 呢、這个我都唔会。 我即日清嘅， 我都系即刻清嘅。去 就算几唔眼瞓咧，我都会即刻清嘅。 因为即可能多衫要洗啊，或者有手信喺入边，你要即刻攞出嚟啊嘛。 我最尽都系试过第二招啫，我都唔会隔三五七日。 Okay、啊， 咁好好啊， 即、 這個、 日清啊。 好，呢一、這个就话啦，如果你一旦认真起上嚟，你会将成间房收拾得十分之彻底。 冇 错， 系咪呢一种？冇错， 你系呢一种系 咪？但系呢一日等啊。 呢一日咪同你唔知结婚定生日咩四年一次嗰啲咧， 系啦， 咁结婚就唔会四年一次。 唔系啊，佢嗰个润嗰个唔知点样啊， 嗰个 系啊，我觉得都差唔多噶，我 系 嗰啲奥运啊，世界杯嗰啲嚟。然后我老婆咪都话，得我知你好，你就嚟会认真噶啦嘛。系啊，话我认真嗰阵时，你冇同我讲嘢，我要执屋噶。 嗱，暂时咧咁多格咧，豪仔咧去得好尽，去埋最后一条啦。 好啦， 你好彻底咁样，我真系要执。 系 执完之后，系咪唔会整齐超过五日噶？如果系嘅话，咁我恭喜你，你应该系最乱、哦、最乱嗰种人嘅自尊。 唔系，有时间太短，你好难计到有冇五日。 系我听咁话，系我会 keep 住好耐嘅。 你会 keep 到我都 keep 唔到，我谂我系大约七日啊，一个礼拜打回原形。 差唔多啦， 系啦， 你又冇咁谦虚，我同你差唔多啫呢方面。 冇你赢。 有时我系真系咧，有好鬼咩？即系话说咧，喺屋企咧打烂咗一支我个、 哎、 我挚爱。 哎呀，哇！你喊咗几耐啊？ 神台里面一支其中一支嘢啦。 话喊咗几耐啊？俾你打到， 我冇，我自己 系 啊。咁咧，跟住我谂住都攞啲 A， 即系攞啲胶， 攞啲 A 啊， 唔系攞啲胶咧黐翻去嘅。但系咧，如是者一摆咧，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 即系烂咗嗰嚿嘢都未黐， 仲未黐翻咯。咁即系， 嗰个对你嚟讲已经系好重要噶咯。 系啊，但系唔知点解的起唔到心肝。 证明佢唔系你嘅必需品咯。 唔系，因为我可能太多啊。 咪就系咯， 咁咪抌咗佢咯。又 如果嗰个系你必需品，你点会唔咩啫？你试下到大门口烂咗啊？你会唔会等两日先黐啊？ 系咯，有时。衰啊！唉，我俾人话闹啊，摆喺度做咩啊？条丝鞋咁样，真系碎噶，碎咗嗰樽嘢。 系咯，嗱，所以如果有啲约会，你几日都唔去嘅，证明你唔重视佢。 系啊， 有啲人你几日都唔揾佢嘅，证明你又唔重视佢。 真系啊， 有啲钱你几日都唔用嘅，证明你唔需要。 咁你俾晒我系嘛？ 借俾同事啊。 但有啲歌无论几耐我哋都鍾意听都鍾意播，咁就证明咩呀，经典啦，张国荣黑色午夜心不见底， 心夜沉默但其实跳动，赤裸还红内藏着爱的抱拥，心夜人尽力寻觅美梦，不要急不要急，反正有空，心碎的心碎的都有出发活动，沉活动，心夜人天被明月闪动，火焰无忌地摇荡你我眼中，心夜弥漫着迷幻作用，亲爱的亲爱的不要看中，今晚黑今晚黑请你跟我活动，沉活动，可否一起笑着爱到彻底，浪漫都可以美丽，让那些漆黑空间引导爱意发挥，孤单的你跟我都不想过老你奶，黑色午夜心不见底，身边你使我着迷，朦胧是黑色午夜心不见底，可否靠近我你寂寞难洗，我的抱拥，心夜能尽力寻觅美梦，不要急不要急，反正有空，心碎的心碎的都有出发活动，沉活动，心夜能已被明月闪动，火焰无忌地摇动你我眼中，心夜弥漫着迷幻作用，亲爱的亲爱的不要看中，今晚黑今晚黑请你跟我活动，沉默问可否一起笑着爱到彻底，一晚浪漫都可会与美丽，让那些漆黑空间引导爱意发挥，孤单的你跟我都不想过老你奶，黑色午夜心不见底，身边你使我着迷，朦胧是黑色午夜心不见底，可否靠紧我令寂寞难逝，黑色午夜心不见底，身边你使我着迷，朦胧是黑色午夜心不见底，可否靠紧我令寂寞难逝， 端午节总要做的事， 我是丰收快活人的桂花田，端午节我梗会同乐乐永永同埋阿华一家大细去做 show 啦，之后就去食自助餐，在任何节日最紧要一家人齐齐整整，做乜都是最好的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未讲呢单新闻之前呢，一定要俾个赞赏呢我哋呢位女拍档。 点解 佢头先嗰个 trailer 讲端午节呢，佢话梗要同个小朋友去食自助餐呢， 佢 真係唔係呃你㗎。 哇，我真係 自助餐嗰方面佢真係 权威， 敢称第二，谁敢认第一。 话说係咪好厉害，我小弟呢就有朋友外国返咗嚟，咁有啲小朋友咁諗住要倾偈方便啲嘅话呢，就不如食自助餐啦，啲小朋友可以去攞下嘢食咁样。即系估唔到，我真系问咗一个问题啫。我隔篱直播室里面呢一位自助餐活字典啊，成本弹咗出嚟啊，讲得非常之仔细。 去 A 嗰间啦，系嗰间好食啲啊 ，B 嗰间就麻麻地啦。我最后拣咗 C 啊，喂 C 嗰间好啊，嗰间银行有八折， 系啦， 用卡。 乜直情讲到明咧，边一间嘅酒店食嘅自助餐咧，就有几多折？你边一张卡都讲得清楚。活字典呢个名，你真系唔系浪得虚名啊！ 佢连啲食材都能够讲到，我谂住大一大佢啦。你唔好再叻啲啊！话一入到去前面转右就有龙虾螺啊！哎你记得要攞嗰度啲唔知咩牛柳喎，哇好正 啦， 好犀利，赞你。 唔系因为一年里面都食两三次自助餐， 知唔知啊？你谦虚啦。 但 系 你用咗365日去做 research， 真系谦虚啦。你一年净系食得两次， 我唔信啦。 你嗰一间你嗰一间酒店净系食咗两次， 咁啊一年食三次，咁啊十年都食咗30次啦，系咪？ 咁啊点啊？哇！你啲资料真系 随时你都跟进住咧嗰啲酒店业嘅自助餐嘅指数噶。 系啊，因为即系我哋都有个标准 啦， 系啊， 边 度？ 够啦， 系啊， 咪咯， 边度唔好食啦，边度好食啦。 你系一洗你即系嗰个颶风啊，即系咧嗰啲问资料唔记得咗啊。 我唔会好似你咁啊，问非所答咯。 OK， 嗱，赞完你啦， 多谢。 好啦，我哋讲翻咧呢一个咧，即系都缠绕咗我哋好耐嘅呢一个所谓咧电骗案件， 系啊， 即系叫电话骗案， 又翻翻嚟好似。 其实佢从来冇走过， 冇走过， 佢冇走过， 静过一轮啫， 佢即系静过一轮啫。咁但系咧，今日就唔系想同你讲下啲咩巧妙嗰啲嘢咧， 系咪要？ 而系想嚟个唔系嚟个年度总结， 哦， 系啦， 边方面系最呃得最多钱咁样啊？ 五月嚟个年度总结，因为 嗱 半年度总结啊， 我唔知道咧，你哋会唔会有啲印象咧？即系。如果人哋同你讲话电话骗案，有好多受害人啦，咁啲钱咪好多嘅，喐下都几百万咁样噶嘛。好啦，你印象中，究竟通常系啲咩类型嘅人系会成为受害人嘅咧？譬如年纪啦， 公公婆婆系多嘅， 公公婆婆多嘅， 因为成日都会扮我系你个仔啊，我系你个儿孙仔啊，嗰啲咁样咧，就呃啲公公婆婆钱啊嘛。 年纪啦， 系 啦， 系相对地大啲嘅，有一啲 好啦， 高层高层。 高层 即系话佢其实有啲学识嘅，我意思 有学识嘅 太太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 系啦，我记得之前阿田讲过一个，定系阿豪仔讲过一个，就 系 话佢瞒住先生，仲唔够胆讲添，点知就俾人呃完又呃，呃完又呃咁样。 咁啊，学历咧，头先阿田就话即系高学历嘅，阿祖系咪都 低噶？应该 都唔低啦。好啦，大部分 最近有学生都中伏啊嘛，大学生 最好啦。咁然后仲有一格，你觉得大部分嘅呢啲受害人？同大陆有冇联系嘅？即系平时 应该有少少嘅， 有啲关 系 嘅。 如果唔系咧，就唔会讲到，哎呀，我喺大陆嘅公安啊，点样嘅话，咁都唔关你事啦。 其实系啊，如果好似我咁啊，从来都冇啲大陆联系，就算系嗰啲网购，我都冇噶嘛。 都冇嘅话， 所以佢一打嚟我话，我唔该，拜拜，我会同佢讲拜拜。 冇错， 我就会质问翻佢转头咯。 其实咧，刚才你哋讲嗰啲咧，都系一般人嘅误解嚟嘅。 误解啊！ 冇错， 即系我哋头先错晒嘅。 我好有印象。 即系话唔系公公婆婆啦，又唔系高学历啦，唔系有钱啦。 我试过同即系第啲拍档咧度倾开呢个题目嘅时候咧，佢一口咬定一定系身有屎，佢一定系同大陆有好多瓜葛嘅，俾人空两空咧，钱都俾晒。 呢个都系有原因嘅，其中一个原因嚟。 系啦，嗱，我哋大部分都系咁谂噶嘛。但系警方啱啱公布呢个年度总结，真系呢个季选咁样咧，一讲出嚟咧，跌晒眼镜。 系点啊？ 首先佢话。有超过一半嘅受害人系30岁以下嘅年轻人， 哇！ 一半 佢哋咁有钱俾人呃嘅咩？ 嗱， 咪佢丑 咯，唔一定全部呃几千万嘅， 系 咁。但首先 都系俾人呃， 都系呃咗啦， 都系受骗啦。 咁你已经打破咗头先大家第一格啦，唔系公公婆婆嘅世界，有一半系喂，仲要讲30岁以下。 即 系 讲紧啲数字，受骗嘅数字，可能一千人有500系30岁楼下。 开心，我过咗嗰格， 系啊， 因为我都唔系聪明嗰啲， 即系其实我哋受骗就属于抵死嘅，因为你哋属于高年纪啦嘛，我哋呢啲系咪先？但系你30岁以下， 听众讲。如果我哋三个都受骗，真系唔够胆话俾人哋知啊！真系 咁，即系话咧，其实即系得阿波成阿一嗰啲咧，系可以走出嚟就话，哎呀，原来我哋都俾人呃咁样。好，30岁以下 系 有一半人嘅， 一半啊，真系夸张。 第二，头先大家都讲得啱嘅，好多都系高学历噶，你已经唔好谂住咧，就 系 话都叫你读多啲书噶啦，唔关事。 系啊，高 学历人士 系 第三，大部分系同内地。零交流，零接触，佢呢世人真係可能连大陆劇都未睇过㗎、 啊。会唔会反而係因为佢哋对于大陆嘅认识唔多啊？跟住呢就有一个唔清楚嘅諗法，一諗到嘅话咁、哦、我要做啦，好似好黑暗㗎喎，好似要做啲嘢喎。係咪有呢啲咁样嘅諗法呢？ 但係嗱，你諗下零交流喎，你係接触都冇接触喎，咁佢有啲咩事点解会关你事呢？ 先讲两样先。第一就係你话呢，佢系一啲叫高学历人士啦。 係啊， 佢系可以高学历到一个地步，你系会觉得 佢都会俾人呃。 博士、 律师。 哦， 唔系同佢个学历，直前系由佢个学历转化成为佢专业嘅时候，原来佢话最近就有一个受害嘅个案咧，佢系一个女律师，就又系收到内地官员嘅指控，话佢邮递拆装、赞助恐袭，一连串嘅指控之下，俾人呃咗2,450,000。佢系一个律师啊，大佬。我是真的很难相信啊，但是我看完之后我更加不敢再说自己一定不会被人呃。他大佬说他律师他的牌不是呃回来的。他受过你律师一定是学历有基本保证，还要一定见过世面，还要是受过那些叫做思辨的训练的咯。你律师即是说你平时已经执人哋啲漏洞啊，错人哋啲死穴啊。 唔系咁，但是又唔一定咁讲嘅，好多律师都叻嘅，但係蠢嘅律师又唔知佢嘅。 你 讲 立 法会嗰啲，係啊，嗰啲聪明朋友。 佢係善于打官司啫，佢唔善于讨论嗰啲嘢嘛。 大佬啊。 但你真係同到一个律师喎。 律师嚟㗎，点解会咁 样。我想 问 呢， 香港 佢受骗呢嗰条桥啊，即係被人呃嗰个系咪同平时我哋已经系成日报。 一模一样。 都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系啦。咁咧，原来咧，即系好啦。头先讲咧，一个就系佢哋已经系啲专业人士去到呢个地步啦。 嗯， 律师系有唔少人中伏啦，甚至乎佢哋系会咧， 唔系一个添啊， 好多啊，撞鬼你 潮流嚟嘅咩？ 咁然后第二个， 真系咧，佢话一万几千都系叫呃噶。 咁当然啦，一百几十我都觉得系呃。头 先嗰个 240,000， 就 真系夸张啊。 咁然后第二咧，真系要叫大家咧，唔系话读多啲书，系要睇多啲报纸， 真系睇多啲， 因为警方推断咧，佢话而家中伏嗰啲30岁以下嗰啲系衰咩咧？佢哋大部分系年青人啦、留学生啦，或者系搏命打工啦，或者系搏命读书啦。 系 佢话教 忽略咗嗰啲 较少接触本地时事。佢话喺警方接触嘅案受害人里边咧，有好多系即系好少睇新闻。唔系好认识，原来呢个世界上有电骗。 喂，真系啊！佢话咧，佢例如喺美国咧，一年啊，至少有300,000人受骗。美国吓，300,000人受骗。佢话咧，但系好即系好明显就睇到咧，佢哋应该平时冇乜点睇新闻、 啊。系咪乡村多啲嗰啲朋友啊？ 唔系，佢头先一个喺美国，第一个喺香港、啊。 但系我真点都谂唔明，尤其是30岁以下，我哋而家讲紧嗰啲科技日新月异，大家都揸住部电话做人，理应系接触到好多新闻啊信息噶嘛，系咪？ 唔睇电视唔睇新闻，都开个收音机听下我哋啊！我一年到晚都讲啲骗案， 但系我哋真系唔好再咁口响啦。 我都系咁， 即系当我见到有几个律师都中伏，都愿意俾钱去赎翻个仔嗰啲嘅时候咧，你够胆话你冇机会呕啲钱俾个骗徒？大家小心啦！ 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只系收费广场对开一段咧，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现时赤柱、深水湾同埋浅水湾一带啦，包括系香岛道、浅水湾道、赤柱滩道、佳美道同埋赤柱村道咧，都系挤塞噶。驾车人士，请你尽量避免前往一带嘅地区。在九龙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返过去窝尾村。跟住提返你一啲端午节嘅封路安排啦，就係、喺大埔区。喺下午两点前，大埔工业村一带包括係大景街、大喜街以及係介乎大昌街至到海滨公园之间嘅一段大桂街都係会暂时封闭。驾车人士经过呢，记得要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马鞍山路恒安村九龙同埋新运路粉岭围菜站来背。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总要做的事，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崔洁彤啊。粽我就唔识包啦，香包都仲识嘅。以前啲人喺端午节嘅时候都会挂个香包喺身，諗住驱邪避凶嘅。咁我今次呢就会塞晒啲香茅啊、柠檬草落去，除咗驱邪之外仲可以驱蚊添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由2017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34.5。 是啊，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所有雇员，无论是用什么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的。残疾雇员有权选择接受评估，按评估的生产能力收取定出的工资。 想知多些，可以打2717-1771或上劳工处网页看看。 因此知道珍惜我的香港，因此懂去欣赏我的香港。你爱他，我爱他，燃烫着火花，随年月变化更显出功架。让美丽香港，心天光辉年华。让美丽香港，浪阔世界空间。让我们继续得到每步，传承着过去，叫世界惊讶。让我们继续得到每步，传承着过去，叫世界惊讶。 端午节总要做的事。 我是丰收快活人的曾志豪啊，端午节我总要讲古仔，同曾小 B 讲古仔啊，屈原爱国诗人的故事一定可以听到佢津津有味嘅。嗱，从前呢有个诗人叫屈原、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喂 ，Party，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迟咗， 真系迟咗， 迟咗， 你多啲播啊嘛， 播多啲啊，系 咯，咁好等嗰啲中学生、大学生、大专生知道究竟咩事端午节啊！ 但我就系讲咗句屈原嘅，我冇讲佢。 你话我讲屈原嘅故事啊嘛， 系咯， 做阿小 B 讲， 我知，我应该讲多啲个故事。 阿小 B 知道未啊？ 哦，未，仲因为仲系去紧勇敢勋章嗰阶 段。 OK， 嗱咁啊，屈原嗰啲古仔大家继续听啦。嗱，不过今日咧，由于系庆祝呢个端午嘅关 系 咧，除咗你会去即系睇龙舟之外咧，嗰啲咩泳滩一二三四 系啦，五六七 都 齐晒噶啦。咁啊，所谓嗰啲咩公众停车场咧，就全部拍满晒啦。 系 啦，我成日都喺度怀疑，究竟第一架车系几点嚟嘅咧？ 我哋咁话 通宵咯， 定系已经冇走过？ 即系嗰啲咧喺海滩嗰度啊，宵夜食啊嗰班咧，应该有啲通宵噶啦。 有啲系即系唔走噶啦。 有阵时咧要呢啲叫大时大节啦，难得咧平日有得放一日假咧，好多朋友都想揸架车咧就去啲海滩啊， 系啊，远啊嘛。 你要揾个位拍咧，都真系好难。 系啊，咁我哋以往都有讲过啦，喺叫做咩大时大节，要揾呢啲公众嘅停车场嘅嗰种难度咧，就好多嘅。嗱，所以咧，我哋暂按不表。 嗯， 你有兴趣都可以继续打嚟嘅。 系 你今日 而家正正喺度等紧车位，又系喺郊区走就走唔甩嗰啲咧。 系啦， 究竟喺边度排紧队咧？ 我哋呢一届都冇人欢迎嘅，你继续可以打嚟讲。 可以实况影低之后嗰个场面几咁虚撼。 系啦，几咁爆满啦，点样即系等位嘅难处啦。好啦，但我哋今日想讲第二架。侥幸俾你拍到位啦， 咁又如何咧？ 咁你由于离开你架车去游水、去玩沙、去宵夜、食咩都啦， 都好 耐噶嘛， 系啦。 咁仲要加埋，而家因为天口庆，有好多人咧习惯成自然，教翻条罅俾佢透下气。虽然话就话条罅唔好咁大，咁但系叮堆系啦，起码都设翻条做罅咁样，少少都要嘅。咁究竟啊，你有冇曾经担心过？你架车泊咗喺呢啲咁样嘅叫做公众停车场，可能会有人光顾你。 喂，老老实实， 吓鬼你啲嘢噶啦！ 有冇人真系喺公共地方咁样开条罅仔咧？ 少少罅都可能。 嗱，上个礼拜咧就听到有个货柜车司机嘅司机大佬咧就话会嘅，系啦，佢话即系等佢唔知点样啦，生意 系啦， 咁但系如果你真系泊喺嗰啲公众停车场嘅时候，会唔会真系开条罅仔咧？ 我试过， 定系唔记得闩窗咧？ 有一次我喺赤柱，咁啊赤柱其实都有商场啦，都有一个即系停车场，大家可以用到啦。 超劲贵嗰 个，系咩？超劲贵。 超劲贵，哇！铜锣湾价嚟噶嗰度， 系咩？ 系啊， 咁系好贵啫。 但系嗰个一样噶，都系你有钱啦，都唔代表你有位可以拍到嘅。十二点后应该都问噶啦。咁咧，我见过一个咧就开缝车。 佢冇闩翻个缝， 我都有见过好多开缝车， 我都唔明点解，好似有啲垃圾入去。 系啊， 我自己心地唔好啊， 系我 有呢个冲动。 同埋我 系人哋掉啲纸包饮品个盒入去。 嗱，我见过公众叫做室内停车场有， 系 街都有， 街都有啊！ 我系觉得街嗰个先神奇啊嘛！ 俾个咩奖话你俾你， 勇敢勋章， 勇敢勋章奖佢应该。 因为咧嗱，我以前揸电单车咧，咁啊更加冇嘢遮噶啦嘛！我成日翻去攞车嘅时候咧，见到啲死肥佬啊、阿叔啊坐喺我电单车上面， 点解咧？ 佢啊等冇嘢做咯。佢其实佢系只挨喺条边挨喺柱边度咧，冇嘢做噶咋？见你有个有个 sit 位喺度咧，咪索性坐上嚟咯。你系要行到埋佢面前，兜兜面啤住佢，佢都仲系望住你嘅啫。系咪你都想坐啊？架车我噶， 系啊， 哦，你走啦系嘛？哇，佢呢下仲兴， 系 你走啦系嘛？即系如果我只系嚟攞嘢嘅话咧，佢谂住唔落车嘅，咁我就谂啦，我啲咁嘅电单车都有人坐啦。 我系咯， 佢唔惊嗰个开篷车有人跳落去， 真系我 系咯，唔 跳落去 喎， 系啊嗱，咁咧即系而家讲紧咩？因为点解嗰个叫做咧汽车盗窃啊？ 系啊， 都唔嘢少噶， 真系啊！咁咧佢话警方咧喺今年四月中咧已经接获好多宗咧车即系喺个车里面咧被人偷嘢嘅案件，咁啊分别喺呢个旺角啦、尖沙咀啦、油麻地等等嘅地方， 即系啲旺区啦、 旺区啦、油尖旺啦，系啦。咁就佢话睇翻啲闭路电视咧，即系附近商铺片段咧，咁佢就话咧掌握到啊，嗰啲贼人嘅衣着，即系嗰啲手法啦，系点样？咁跟住而家就采取行动。 系 咁，但系其实即系唔少嘢嘅。 但系佢嗰啲手法咧，好鬼简单嘅啫。佢话只要咧啲人咧喺泊车处度搜寻猎物，见到司机大意贪方便。冇锁好车门便离开咧，就会趁机落手。 系啦， 我唔系好明咩叫冇锁好车门咧，只有得锁同冇锁嘅啫。 即系话冇嘟到咯， 即系冇嘟到咯， 冇嘟到。 咁点解会又唔嘟啊？不过唔嘟咧，系因为有阵时唔知自己嘟咗未？ 记得咗啊？ 系啊，我试过好多次噶啦，行到可能去 lift 嗰度咧。我嘟咗未咧？ 系，俾人嘟得多啦，系咪？自己嘟咗未咧？ 咁人哋习惯性知， 你今日嘟咗未咧？ 你就会问你隔篱嗰个咧，我头先嘟咗未啊？我点知你嘟咗未 啊？系啊，因为系你嘅责任嚟噶嘛，其实好多时都系揸车嗰个责任嚟。 但系你会神经紧张噶，于是乎咧唯有死死气咧，折返现场咧再嘟多次咯。 咁你咪就系嗰阵时已经被人偷晒嘢咯。 哦，咁由于折返现场都系讲紧好好少嘅时间啫， 系啦。 但系佢话旧年四月咁样数埋咧都有12宗， 系啊，真系唔少讲紧 12单， 而且偷嘅嘢咧都几多啊！譬如其中一个咧，就喺个车里面咧做咗个盗窃啦，贼人咧偷走咗车主嘅信用卡，去到呢一格 信用卡， 唔明点解你留翻张信用卡喺入边啊吓？跟住咧攞咗个信用卡之后咧就去扫货啦，买咗嗰啲智能电话嚟套现啊，即系之类嘅嘢咧都有发生吓， 好多即系代表咧个司机唔单止冇锁门啦，佢都留低几多唔应该留低嘅嘢， 同埋话紧呢十二宗嘅案件咧损失嘅现金同埋 财物都唔少嘅真系， 去到104万， 咁夸张， 咁我唔够胆报案啊！真系 又惊俾人笑啊！ 你记嘅嘢，我冇我兜散纸唔见咗，我兜隧道入隧道嗰啲 好大件事。我试过咧，真系会留低电话嘅。有几次咧，譬如话我泊喺即系路口之后咧，就可能咧入咗去里边啲大排档咩食嘢咧，抱入去想打电话或者玩手机嘅时候，点解发现啊？部手机呢原来留咗喺车度。 系 仲要系好多眼喎，因为呢咪有嗰啲叫手提电话嗰个叫做 卡 嗰个扣嗰个位嘅。 承托住嗰个位。 承托嗰个位呢嗰个真系仰眼到不能再仰眼。 系人啦，即系你有部电话喺度啦。 我就冻咗喺果树啊，大佬。 呢啲咪引人犯罪囉。我平时会系咁㗎，如果呢要坐人哋架车啦，咁要去食饭啊，你个袋摆返喺度嘅话呢，通常呢都会摆去车尾㗎。即系摆去车尾箱度啊。 再唔系咪笼底囉。 系啊，即系尽量唔好引人犯罪，因为其实咧明明应该觉得几安全嘅，即系自己已经锁咗车噶啦，咁架车又未必系特别贵啊，各样嘢咁，但系都会觉得唔好引人犯罪啦，要将啲嘢收好啲，咁样会安全啲咁样。 哦，又系啊，虽然咧，譬如我哋咪话咧，会可能摆啲袋喺度咧，咁唔该你啲袋咧，你都唔好咁入样啊。 系， 即系我有时都会咧，譬如个袋咧太重啊，即系譬如可能行商场唔使拎咁多嘢噶，啲水樽啊嗰啲，譬如电脑嘅纸啊嗰啲唔使噶嘛，咁我就会将个平板电脑就摆喺架车度咯， 系啊， 咁可以搵嘢冚住咯。 都系嘅， 眼镜遮住嘅， 都系嘅。 即系嗰啲即系流流杂杂嘢，冚住好似垃圾咁样嘅。 系。 咁但系佢话呢啲都可能成为一个犯罪，即系有人犯罪嗰个目标啊。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你都可以问下啦，你自己属唔属于咧嗰啲大头虾咧？你有阵时会唔会？ 你有冇唔记得闩窗啦？ 系啊， 真系啊， 留条罅都危噶。 其实留条罅咧未必嘅，可能真系咧未闩尽咧又 有试过几次。 系啦，未闩尽，以为闩好。 系啊，因为咧有阵时咧即系譬如话我因为嗰架咧大车啊，咁、咧。于是乎咧，你可能后边嗰两个窗 咧， 同你嗰个距离有叮咚嗰啲咁嘅时差咧，你硬系觉得好似闩晒咯，好密封啦咁样咧。落到车嘅时候，哇！原来后座嗰两个窗咧，哇，唔系罅添嘛，直情南北半球都出晒嚟咁样。 哦，咁夸张。 系啦，你原来系直情冇闩晒咁样咧。 系因为有时通常一听声噶嘛，即系睇个室内嗰个声咧，同即外界接触咧系唔同噶嘛。 我自己试过啦，我见过有人架车咧都系好明显鸳鸯窗咯，前面闩咗后边冇嘅。 呢啲都有见过。 你知道呢啲唔系风水阵啦，佢系唔记得咗噶啦。 系 啊，我上次几有责任心啊， 帮人 我见到咁嘅情况底下，我即刻。先装下里面有啲咩先，我发觉原来都好多嘢，然后就同个保安讲啊，哥哥啊，嗰架 ABC 咧，嗰架车就冇闩窗啊， 嗯， 都要做翻呢啲准备功夫噶，系啊，嗱，所以咧，其实第一个咧，可以问下大家咧，1872388咧，你有冇试过咧，即系打个利是，汽车俾人偷嘢，咁啊，通常衰咩嘅咧，系咪真系你自己即系唔记得闩窗啊，或者锁好架车，系咪忘记咗咧？ 唔会有啲大头虾到连嗰个车匙系插咗喺个车度都 呢啲有听过噶， 实有嘅， 实有嘅，因为 我嗰阵时试过两次啊，我都有提过，即系偷嘢嗰阵时咧，讲紧就系揸电单车嗰年代咧、我成抽锁匙插喺嗰、那个即系引擎度， 系 仲要派喺旺角， 你好似同人哋讲喂嚟偷我啊，嚟偷我咁啊， 结果 自驾游自驾游 四个钟之后我翻到去架车仲喺度，条匙仲喺度， 你好彩咋？ 跟住啲人讲咩？佢话。佢应该觉得你系啲大佬嚟噶，一定系唔知边个咩炮哥啊、虎哥啊、龙哥啊嗰啲咧， 点知系豪仔 就够胆拍架车度，锁匙都唔掹嘅，几威啊！ 定系你架车嘅吸引程度连人哋偷都唔想偷咧？ 唔系，我觉得后者系好重要嘅，够残够烂 系啦， 系啦， 唔系，我觉得好唔好彩系最紧要嘅， 系 属于好彩嗰架啦。 我又试过第二次系咩咧？嗰阵时我有一架即系嗰啲车五座位嗰啲车仔咧。佢又有啲规规地嘅，点样规法呢？你以为锁好晒啲门呢？点知佢系古惑的门嚟嘅，后座嗰度门呢已经嘟好晒噶啦，前面道门系纹丝不动，拉唔喐嘅，后边嗰度冇锁到，一开就开咗。呢、這个女人试过几次嗰阵时候我揸翻嚟咧，我话点解你会自己上咗车嘅？佢话我一离开咗。 系佢咧，人揸车佢揸车，佢已经 古惑的车。嗰阵时我几惊，我成日揸嗰个车咧，我都又要试一次锁晒未咧。哎呀，撞鬼你真系又开到嘅。 咁你都做唔满太危险啦，系嘛？ 唔系咁，即系你搏得就搏噶啦，次次都系咁样。 真系咁都搏得 嘅。 你闩陷咗，你唔会见到有啲人会同你逐只门开嘅。 唔系，但系我而家谂翻都执翻身彩嘅咋。 好彩啊，真系。 你有啲打盲毛嗰啲咧，真系逐个喺度行埋你。你老豆有身几拉下拉下，哎呀开到啊嘛！呢啲就好难讲噶嘛，系咪先？系啦，嗱，1873188，你有冇试过即系大家利是俾人偷嘢？ 系 啦，情况系点嘅？第二咧，你架车里边咧，即系通常会挤啲咩嘅咧？头先讲啲咩信用卡啊、智能电话，点解会挤咗里边嘅？ 有冇见过其他嗰啲司机咧大头虾成点咧？ 吓，系啊，即系究竟你会袋啲咩咧？咁同埋咧就系而家你如果真系喺个公众停车场嘅时候咧，你会唔会即系两个钟都会翻去望一次？两个钟又会翻去及一次 咧？有啲咪表嗰啲咧就真系要啊，你要即系 嗰个。抽埋 街嗰啲嘛， 系啊， 同埋你要添噶嘛， 添啲香油， 两个钟噶啫嘛，个停车场都系。 有冇撞过汽车老鼠？电话号码1872388，等你电话。当然啦，我希望你系一帆风顺嘅啦。 只想触碰你那视线，旋律轻轻哼你耳边，回忆中的亲力拥抱还在涌现，谈好的那伟大诺言，难保他朝可会兑现，总说当天跟你那旧记忆，望能及听见。我遗憾抱紧你未够，时候到了不可拥有，来日自要松手却舍不得你走。我 承诺过的会做到，望你远方都看得到，不必担心我定能安好。从今以后努力做人，耐心等到终点的那刻再拥抱。多么想擦去你泪印，难堪都必须要强忍。时光总偷偷的闪过难的眼魂，何解天意这样弄人，残忍都不应太过分。年月吸偷走了每段记忆，亦仍够振奋。我遗憾抱紧你未够，时候到了不可拥有，我也只要松手却舍不得你走。我承诺过的会做到，望你远方都看得到，不必担心我定能安好。今以后努力做人，耐心等到终点的那刻再拥抱。这一生仿如浮云，不多好时辰，永远记紧珍惜至亲，用尽力爱着人，找紧一生的良辰，卖力地放任。来日当我向着你前行，起码我没白过，只想我遗憾抱紧你未够，时候到了不可再拥有，我也只要松手却舍不得你走。我承诺过的会做到，望你远方都看得到，不必担心我定能安好。从今以后努力做人，耐心等到终点的那刻再拥 叠正终点的拥抱。1872388，我哋第一个题目低低咗咧，想问下你有冇遇过呢啲所谓汽车老鼠？ 系 咁啊，因为警方都话咧呢几个月都破获咗12宗啦， 真系唔少啊，104万啊，你谂下摆喺架车里面有几多嘢啊？ 系啊，我哋点都要再循例提一提大家，唔好谂住你有好强嘅防盗装备，你起码要锁车先啦。 哇，我嗰日咧睇到一个片啊，就系讲紧咧，而家有啲装置，上次咪讲咗啊，行埋去嗰个架车度咧，轻轻一按咧，已经啪嗰个玻璃窗爆啦。 哦，有啊， 系啊，我哋讲咗， 唔系，我其实觉得咧，如果遇到咁嘅爆破咧，我系真系与人无有噶啦，即系我认命噶啦，因为你直情系爆咗我玻璃，我就算 我哋睇港产片嗰啲咧，都攞个手铲撞，跟住嗰啲咁样嘅 啫嘛， 唔使 啦， 系啦，而家连嗰个都唔使嘅， 嗱，不过唔使惊，即系如果你可以遇到咧一啲尽责任嘅停车场保安咧，咁啊应该佢可以帮你挡住呢啲贼嘅， 因为咧即系如果譬如拍一啲收费停车场咧，咁你觉得啊，我起码有保安啦，应该都安心， 系好啲嘅， 系啊，感觉好。 所谓好啲咧，就留翻条船丝嘅，可能会真系 即系点啊？即系偷咗成架， 即系唔会架车冇咗咯。 个车唔系佢有机会都冇咗嘅，不过你有得追究嗰个人个样，个人个样 咯。系啊，听过 CCTV 啊嘛。 咁咧嗱，咩叫尽责嘅停车场保安呢？我琴日见到一单新闻咧，喺网上都系咁 share。 我都 吓人嘅你。 系啊，咁啊，佢发生喺大陆嘅，咩地区我都唔系好知啦。总之咧，应该就系话佢有啲嗰啲叫做小区，有啲停车场。 系 咁咧，就好似话有一架车咧，我好记得系个 Benz 嚟嘅，佢系要驶入去。咁唔知因为咩原因咧？究竟佢系 唔属于个小区啊，定系佢系即系冇位要派入去咧？系啦，我唔知道，因为咧个视频咧个重点就唔系喺呢度。 佢系拍室内定系室外啊？ 好似系 室外啊，好似 唔知系咪室外，因为咧佢净系影住咗嗰幕就系嗰个都系唔系重点嚟噶。好啦，总之就系嗰个保安。佢就同佢讲话，你唔可以揸个车入嚟，系啦，唔知系满咗定系你唔系呢个地区嘅即系车主啦咁样。咁你一般嘅保安啊，我谂你都系拦住佢啦，即系同佢讲，即系唔俾佢啦。 唔系先，佢冇嗰啲叫做嗰啲五千蚊、一万蚊嗰支杆咧。 佢冇啊，佢嗰个视频影到咧，佢已经系影住咧，佢已经进入一个车场里边啦。咁咧嗰个但系佢想向前行， 露天嘅地方嚟嘅。 个保安咧就叫佢唔准再行啦。咁啊，闭路电视影到啦。咁咧一般啊，你遇过嗰啲尽责嘅保安，我谂顶笼就 系 喺个车口度同你讲话，你唔好再入去咯。你如果你再入去，我报警。咁如果你真係行嘅，佢咪由你行囉，跟住報警拉你囉。 其實係應該你應該咁做啦，嗬。 呢個內地嘅保安， 佢盡責 到一個地步，事後報警呢啲已經叫做事後啦。 係，我之前即刻要處理呢個問題， 我要將你杜絕於萌芽狀態。佢點做呢？ 我係唔俾你架車入㗎啦。 佢以身挡车， 系啊，点解 成个人当咗自己系条交通灯柱咁样企喺个车面前， 系、啊、 个感觉就好似佢系扮紧 Titanic， 佢、就系李安纳度迪卡比奥，然后就挡住嗰架乘风破浪嘅 Benz， 但系佢后边系冇嗰个 Rose 嘅咁样。 喂，但系都唔使惊啊！如果个人挡住嘅话，你应架车点都唔会开啦啩？ 大佬，你见到呢架嗱，先系讲第一架，你都觉得系匪夷所思 啦， 进入职守个地步去到都唔知点计啊！ 唔系问题系你唔使攞个身体挡住啊嘛！ 你知啦，呢个世界上有好多盲毛咧，佢真系有门当脚制咁，你点算啊？佢紧张得滞，我停车砰咁，你大件事噶咯！ 咁又系啊，即系攞条命搏噶，真系。 我唔相信喺香港有任何一个保安会咁做。佢做咗 吓， 好啦，然后第二个更惊讶嘅事就发生咗啦。佢见到架车仍然系向前想行，唔会想走。 喂，个咁嘅司机都有 嘅。系啦，好啦，咁于是乎呢个保安正常应该走开啦。 系啊，保障自己先啦， 癫噶啦， 系咯。 佢唔系真系唔知究竟有咩原因令到佢尽责到呢个地步。佢索性瞓咗喺地下度。 佢瞓埋喺地下度啊？ 系啊，个保安索性系咧。一条大字形咁样咧，瞓咗喺地下度。 即系佢意思话你碌过嚟啦，碌过嚟啦咁。 系啦，即系视频就收唔到声啦。如果你配翻嘅类似都 啦。 压过嚟。 系啦。 你 有狗胆嚟啊？ 压过老子的身体。 系啦。 我就不压你进来的。哇！即系佢可以尽到咁样。哇！黐线嘅，即系咩人嚟噶？点可能会瞓喺地下度阻住架车入去噶？真系。 但系最尴尬嗰个位啊， 唔系尴 尬啦，都唔系用 最尴尬 啊，最变态啊，最匪夷所思嘅就 系， 佢攞条命嚟同你玩，个司机真系应战，我就踩上去， 你滑过嚟噶嘛，好， 你 滑压 过嚟噶嘛，见到视频里边嗰个 Benz， 佢真系向前剪过咗个保安， 黐线嘅，真系两样嘢都 系， 又系， 咁佢点剪法咧？即系我都估唔到，原来咧人体嘅奥妙可以咁样嘅。 个 司机系冇死，嗰个保安系冇死到，佢并唔系我哋想象中剪成肉饼，佢唔系咁变态，但系原来咧，佢系因为佢个车头咧贴地啊，佢系先咧推到个脚板先，于是乎系睇到咧成个人推喐咗佢嘅，然后咧跟住咧就压住佢个人过咗去咯，咁即系话咧，其实佢只脚咧，佢只脚咧其实系咧就无端端咧向内屈咗咧90度咁样嘅，咁然后咧架车咧就直喺佢身度行过啦，咁啊好在系咁嘅情况底下咧，即系佢喺个车底度就捐过咗过去啦，咁但系佢都有凹凸位噶嘛，佢都揩花碰撞到个人噶嘛，最后咧嗰个车系真系 pass 咗个，真系过咗个人噶，然后个保安咧就已经成身血咁样瞓咗喺度啦，系啦，咁啊现场话咧就佢成身都僵硬咗啊，因为我都唔知撞到定唔知点样。 因为你佢自己都冇谂过嗰个车真系过咗佢受惊过度啦， 咁于是乎就梗系报警啦，拉咗人啦。咁但系网民嘅反应就系话嗰个司机系黐线嘅，但系个保安何尝唔系癫嘅咧？ 系啊， 点解会咁样嘅咧？ 嗰个车佢挡啊，所以如果咧今日咧大家咧喺你个停车场里面咧有啲好尽忠职守嘅康家伯伯，嗰啲朋友佢哋喺度咧，即系平时都做得好好嘅， 俾封利是佢， 打个电话嚟赞下佢哋都好啊。 系啊，我哋第二个题目想问下咧，你有冇曾经遇过一啲咧好尽忠职守嘅车场保安？ 系 佢嗰种尽忠，究竟系阻你啊，定系帮你咧，都冇所谓嘅。 当礼司机都可以讲啊。 有冇遇过啲咁样嘅保安咧？翻嚟再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警方继续调查在五桂山的谋杀案，探员朝早押解其中一名疑犯回到现场调查。疑犯黑布蒙头，双手锁上手铐，身穿恤衫、短裤和白鞋，被带到五桂山惠逸顺径一带。探员向他查问事发时落车后的行走路线和距离事发地点几多米。一名失踪超过一日的20岁男子昨日朝早被发现伏尸五桂山，警方其后拘捕三名事发时和事主一同上山的男子，相信他们是以玩野战游戏为理由诱使事主上山并向他施袭。消息指死者和其中一名涉案人士因为购买野战装备有金钱瓜葛。全港多区在端午节举行龙舟竞渡赛事，其中在香港仔海滨公园不少市民一早到场，在沿岸观看今日举行的35场比赛，亦有家长带同仔女到场感受传统节日气氛。大会副主席陈富明表示，今年比赛的报名反应和现场气氛都比往年热烈，现场更加举办龙舟子换工作坊，希望比小朋友更加了解传统龙舟。已经参加龙舟竞赛七年的曾先生期望未来可以有更多新血加入龙舟队，传承文化。今日是端午节，不少市民应节专程前往泳池游龙舟水。有学生说，通常端午节天气都会好热，除了游水之外，亦会和屋企人一起食粽看龙舟比赛。不过亦有市民对端午节说并没有太大感觉，并非特意来到泳池游龙舟水。澳洲昆士兰一名涉嫌通缉犯枪杀一名警员之后，和警方对峙18小时，最终被击毙。昨晚下午，一名警员截查一架汽车的时候，车上一名涉嫌通缉犯开枪将警员杀死，然后走到一间农舍度。警方将农舍包围，同疑犯通宵对峙。疑犯今朝企图逃走，并同警方搏火，最终被击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和有雷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呢只系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现时赤柱、深水湾同埋浅水湾一带呢仍然都系挤塞㗎。现时香岛道、浅水湾道、赤柱滩道、街尾道同埋赤柱村道呢都系交通繁忙，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前往。在九龙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窝尾村。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影业路回旋处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大埔仔下村。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体艺中学。元和路去沙田中心方向近住好运中心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火炭路。跟住提返你一啲端午节嘅封路安排，喺沙田区直到下昼嘅两点之前啦，沙燕桥亦即係介乎元和路至到大涌桥路之间嘅一段沙田乡事会路呢係会暂时封闭，驾驶人士必须举行其他道路。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 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wo。 天爷，雨季嚟啦！你觉得自己是一把咩遮啊？ 望咩遮？ 点解呢？ 作为一个全方位多功能嘅艺人，去到边我都会觉得自己是焦点嘅。望咩遮？ 想知道天儿有咩咁好望？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天儿播成 Give Me Five。 Do you know？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喂喂，细佬，你又喺度匿埋厕所嗰度食烟啊？ 喂，我已经唔喺你面前度食噶啦，唔使你哋啊食二手烟噶咯。 但系仲有三手烟呢，即系烟草啊喺燃烧嘅时候所释放嘅有毒物质啊。呢一啲物质咧会依附喺墙壁啦、衣服啦，甚至吸烟者嘅头发同埋皮肤上面噶。 嗱，我食烟嗰阵时已经开埋抽气扇噶咯。 喂喂喂，呢啲残留物质咧可以存留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噶。就算开大风扇啊、抽气扇或者系开窗，都唔会消除三手烟嘅祸害噶。 吓，咁会有啲咩影响噶？ 哎呀，咪就系细表弟咯，佢先得个一岁人仔，平时最中意咧爬嚟爬去噶嘛，同埋啊放嗰啲玩具入口啊，比我哋咧大人更加容易啊近距离咁样接触到呢一啲残留喺家私表面嘅有毒物质啊。长期接触三手烟啊，会引致呼吸系统、认知以及阅读问题等等噶。 吓，我唔想细表弟有事噶，诶，咁我都系即刻戒烟先啊。 以上资讯由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提供。 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我哋咧系咪要检讨下咧？我哋一向咧俾人哋嘅印象 咩啊？ 话说咧，我记得今日我哋翻嚟嘅时候咧，同啲同事交更咧，咁我佢见到我哋唔知又着晒即系马骝衣咁样咧，佢就话好似好 old school 头先嗰句马骝衣。佢话我哋点解做 show 啊？跟住我去啊去啊。佢话咁你哋唔系要做完节目之后即刻去做 show？ 我话系啊。佢话乜乜你哋原来你哋会咁辛苦嘅咩？ 我冇听到，就系同你讲咗。跟住开埋名咯，边个咁讲啊？ 跟住我 原来你哋咁辛苦。 我感觉系边系咪我哋嘅形象唔系几好咧？ 系你啫， 嗱唔好乱咁讲。你听唔听到阿天人咁同你讲？冇啊嘛， 唔够胆同佢讲啊嘛， 吓唔够胆同我讲啊嘛。 系咪佢哋觉得我哋三个就系嗰啲属于 high tea 嗰啲咧？擦指甲油啦，放狗啦，剪草皮啦，咁样咧？乜你哋原来会咁辛苦噶？ 我冇噶，负责铺嘅就系啲草皮。 系咯，我哋其实系好辛苦噶。我等间咧一点钟之后咧，我哋就会马不停蹄咧。一支箭咁样飞奔咧，就会去做 show 噶啦。 完咗 show 啊，阿豪姐仲要去探阿仔啊。 嗰啲系我自己教育自取嘅，就唔关人哋事嘅。 咁又系一个仔你生出嚟。 系咯，系啦。咁我哋下次要勤力啲。系啦，其实我哋好努力噶，我哋而家都好努力要听电话。 好啊，一波成三啊。司机大佬大家好啊，大家有咩同我哋分享啊吓？早晨 ，hello 你好，第一位嘅听众，司机大佬大家好。 阿玲， 喂， 你好， 玲玲， 端午节快乐。 喂，早晨， 早晨，早晨， 点啊？你爬咗龙舟未啊？ 我唔使爬， 唔使爬，系你食咗种啦，因为已经 食咗啦。 好滞啊！你 把声我直情觉得有两个种喺你个口度而家， 好滞下。 我以为同你讲紧长途电话，你好似有两票 delay 咁样。 定系你啱啱俾人偷咗嘢啊？架车 系啊， 系啊，嗱，我啲 feel 到真系。 我哋咧，其实咧喺黄金海岸游水， 系 咁咧，咁我哋咧就。将啲银包啊，电话咧就塞晒喺啲车车位个底咧。 嗯， 哎呀，我都系咁噶啦。 咁我哋收晒谂住系好安全噶啦嘛，咁跟住去游水啦。 系。 咁谂住，咁大概个零钟入咗两个钟头米标咩？个零钟咁咪行翻去啦。 系。 咁你发觉，有啲唔妥啦。 系。 咁发觉，车位下低嘅银包嘅钱冇晒，电话冇咗。 咁你上车嘅时候系冇乜异样嘅，即系照系锁住嘅道门。 系啊系啊， 唔系嘛？ 锁住？ 系啊， 咁你都 点会开到？你讲啊，讲好想知。 跟住点啊？ 咁咪跟住咪报警咯。 但系你个车嘅形状啊，状况系 都冇， 冇俾人叫开过， 车窗都冇漏罅嘅。 我哋冇扭啦噶， 而你系做足晒所有嘅安全措施嘅， 即系锁好晒 啊！ 哦， 咁请问警方有咩推论咧？ 系咯， 吓有冇报警啊？ 有啊， 报咗啦。 推论佢就只系咧，佢只系话，即系我哋就觉得咧系嗰啲咧车场咪好多人喺度推销嗰咩上会咧。 上会边啲啊？ 即系嗰啲车行啊， 车行吓， 好多职员喺度咧兜售噶。咁咧，因为当时只系有嗰堆人，咁但系我哋喺车度收埋啲嘢咧，系基本上唔应该有人见到噶嘛。 系咯， 我哋都收得咁秘密噶嘛。 系咯，系咯。 但系居然都可以俾佢抄到， 唔系咁你话系咩咩？不如俾 佢 啊！ 佢抄到咧系一样嘢。 但系佢点解能够开到你架车门先 系 一样嘢？ 系咯， 因 为我架车冇防盗嘅。 唔好防到，但你都有锁㗎。 系啊，锁㗎，但佢都开到，又锁返我道门。 佢开到我又觉得唔出奇。佢开完点锁返嘅呢？有 咁 好手尾㗎咩？ 好似佢直情有一条车匙咁啊，个感觉。我开完跟住帮你锁返囉咁样。 喂，你有冇阿玲？你会唔会突然间你记错咗？原来你冇摆到银包㗎？ 其实我都系咁谂啊，你有冇记错啊？ 大家唔系啦，银包喺晒度，但系钱就冇晒。 吓！ 我哋每人一个电话嘅，我啊带我个电话去沙滩，我先生就冇带到，就收埋又喺嗰度，咁而佢嘅电话就冇咗。 即系总之你系唔见钱，唔见银包，啊唔系唔见钱，唔见手提电话。 即系嗰个 门咧，但架车又冇嘢嘅。 咁你个 攞攞嘢就走啦，系咪？ 系啊。 阿 Sir 冇任何一啲即系叫疑点啊，有任何叫做咁 佢 就 帮我哋登记晒嘅嘢。登记晒嘅嘢，净系咁样噶咋？ 佢冇转介你去嗰啲灵异档案嗰度。哇，呢个真系好灵异喎！喂，你架车咁样真系。 好啦，咁在场咧有冇发现其他车辆都有啲咁嘅类似嘅即系阿 Sir 都。即系我意思系话都 有阵时火烧连环船噶嘛。 系系系 一个打劫嘅话咧，就架架车都去。 我哋报咗警，但系唔知啊，只系得我哋架车有报警咯，其余架车就冇咯。 咁啊，我再吓你。我想问下你个车咧，即系个车种啊、车款咧，属唔属于好 van 仔？即系其实又唔应该唔会算系好。 第一个我想打劫就打劫呢一架车嗰种款啦， 又唔系嗰啲耀武扬威啊， 系啊， 系咯， 唔系， 佢连防盗都冇啊！你话 系啊， 以为好安全噶啦，真系 咁样啊？ 会唔会系啊？就系因为你冇防盗，所以咧有啲咧沙滩雪，即系佢一踢可能即系好容易唔知点样撩下踢咗个。 我哋睇电视剧同埋讲， 但系佢都要开咗窗先得噶，又冇啦。咁佢即系攞嗰啲咩万事夹或百合匙嚟开嘅啫。 所以我哋都好出奇，佢系点样攞，同埋知道我哋啲银包嘅嘢全部喺嗰个座位 嗱，所以 咧 警方咧喺即系文章嗰度，即系新闻嗰度。都讲噶，话啲贼人咧系留意住每一部车，嗰个人究竟你走咗之后会嘟车咧，同埋可能佢睇住你，根本就将所有嘢咧，你以为冇人睇到你，佢就睇到你摆喺嗰个车底里面啦。 同埋咧， 留意晒噶啦。 同埋有样嘢，你当系马后炮咩都好咧，有得推论嘅，因为咧。我都会咁做啊！我去游水啊嘛，咁你揸架车去游水，其中一个作用就等于好似有一个 locker 嚟噶啦。 系啊，架车系个 locker。 我觉得如果你话嗰啲贼人咧推论你哋嘅财物会留喺个车度，然后个人就光秃秃去游水咧，系合理嘅。咁然后咧，我谂佢真系搏一搏嘅就 系 等于啲人话地毡底涉锁匙咧，佢咪周围即系搵下 咯，睇边个发 系啊。不过真系你要啱啱遇咗刚刚咧，你六合彩三连击嗰啲先掂嘅，而家真系。 真系冇叫啦。你又冇成日偷晒啲嘢 ，OK？ 咁最终咧，警方 系嗰个座位系司机嘅座位咧，系拎得起咁咪收落去，再拍翻个座位噶。 即 系 几大动作下嘅都叫做， 啊、即系都会知道咯。 咁其实系你先生有梦 游 嘅习惯， 我都唔敢带钱，净系带住张八达通 系。 即系需要嘅， 八达通去游水就算噶啦。 嗯，咁啊惨啊！你拎开咗喺沙滩，你又惊沙滩老鼠， 系 你摆喺架车又惊车场老鼠， 系啊系， 咪咯。 即系叫大家 加翻个防盗好啊，零 系咯，你哋有冇做翻呢啲啊？换咗车啦， 系啊，换咗车咯， 换咗话有防盗，但系冇得锁嘅。 咁 唔紧要啦，系啊。 又有冇啲咩计划啊？又会唔会揸住架车又周围去玩噶嘛？ 去游车 河 咯， 游车河，将啲唔好嘅嘢咧迎风一吹，散晒。 O K， 好， 系咪啊？系咯， 多谢电话。 你吹吹风，多谢你阿玲啊，好唔好？多谢，拜拜。我都系觉得佢应该揾个师傅睇下， 系嘛？ 系咪冇挂到符咧？ 同我琴晚一样咯，密室里面啲蜜蜂针噶， 系啊， 都系要揾一个师傅睇下，应该都。 密室里边嘅蜂就系蜜蜂， 系 啊， 仲养一养跟住，唉，算啦， 唔好再讲呢啲啊！你都着到成斑马咁啦，而家。 喂呀，你唔可以咁啊！去蜜蜂啊！ 唔系啊，桂花田咁你咧，成棵树咁，嗰边个部长又想点啊？ 你睇，明明大家头先都话今日大家着苏件衫着得几靓噶，一个讲完就如雷咁样打晒出嚟。 我哋真系唔似咩人看过，阿 Alex 会逐个赞自己咧，话大家好有品味，我哋会弹自己。 Alex 真系赞，唔系啊，你 会啊， 同埋超 B 唔系咁噶。 好啦，17388第一位听众 ，Hello， 你系。冯生 ，Hello， 冯生， 司机大佬，大家好，冯生， 你好， 系啊，你有咩经历啊？ 牛仔里边 落车系咪用嗰个防撞锁咁锁门行咗？ 系啊，嘟咯， 嘟咗之后有冇习惯拉到门嘅？ 冇， 冇啊！ 系啊， 你小心啲啊！大陆有一只仪器咧，就可以你标咗之后系冇锁到噶。 吓唔系嘛？即系呃我噶，即系模拟一个嘟声出嚟。 系啊，听到真系冇锁到先谂。你走咗之后，我就即系攞晒啲嘢。 你有冇遇过类似嘅嘢？ 我暂时未有，不过响大陆见得好多呢啲新闻啊。 佢具体点运作嘅，你可唔可以讲嚟听下？ 佢一个好似盒仔咁上下，好似烟仔盒咁上下噶。 系。 佢响你嘅车嘅附近，见你一锁佢一揿咧，佢嗰日啊攞到你个曲咧，你个又锁唔到部车噶。 吓、啊！即系其实佢系又系又系夹住你喺附近装个干扰嘅装置，令到你锁唔到部车。 咦，咁啊，跟住咧就有埋嗰啲嘟嘟嗰个声嘅，但系其实唔系你嗰部机，唔系你部你个车事嗬，系咪咁啊？ 系咁样啊？ 系唔系？系你部车都嘟咗声嘅。 系，但系其实冇锁到咯。 系啦， 佢就干扰咗。 哦，死啦！你知唔知有阵时咧？我谂唔止我一个，有好多人咧，因为咧你嗰个叫做遥控锁嚟噶嘛。 系， 你可以离开一定嘅，即系吓一百尺啊，定唔知叫一百米咁样嗰啲，都可以再锁噶嘛。有阵时你会潇洒到咧，转角先至系咁要向后嘟一嘟，懒型咁样咧，望都冇望我个车，听声就走啦。 听声 行啦。哇，咁啊真系。死咯！ 佢呢个直情讲啊，直情系话咧，就算你睇听到有声啊，都唔代表作准。 系啊， 我已经系拧住面睇到佢会有声，同埋个灯着一着咁样噶嘛。 系咯， 系啊， 都唔得嘅。原来 你嘅程式系中晒佢，不过就冇锁门。 嗯，所以最好就要嘟完之后都拉一拉到门。 所以咧，就揾个咧好安置安心嘅老公就好啦。阿华咧，永远咧，就算嘟咗之后咧，佢都会唔拉晒四条门听冇锁咧，佢都拉两队嘅。 你系咪嗰阵时都咁赞佢噶？我觉得你应该唔系噶。你当时应该话生唔生胆走啦咁样， 快啲啦，够钟啊，又行得慢。 系喎，咁如果根据呢个讲法咧，会唔会咧传统嗰只插锁匙嗰只会稳阵啲啊？ 都系差唔多 嘅。你传统插锁匙，你肯定你自己锁咗先啦。 系咯，佢冇得嘟我度锁匙车噶嘛。 而家都唔到你拣噶啦，个车种出咩锁你就用嗰种锁噶啦嘛，系咪先？ 因为譬如我嗰个车咧，佢可能叫新旧咸淡水咧，佢可以用遥控锁，但系有锁匙窿嘅。 系， 不过其实我系好少会即系 好少人而家咯，即系插翻个锁匙去咁样锁车噶咯。 咁仲有冇啲咩而家啲新科技嘅犯罪嘢你要提醒下我哋啊？ 碌卡咧？ 碌卡咩意思？ 咩碌卡啊？ 即系信用卡啦。 哦，做咩啊？ 做咩啊？ 你哋通常埋单系咪就咁俾咗张单，俾咗张卡佢你啊？ 啊，系啊，系啊，梗系啦。 一样有一 个 盒仔可以 偷 到你 资 源。 哦， 我都有听过，即系好似掌心雷咁样啊嘛，喺你个手掌里面咧， 妥烫就已经得啦。 系啦，妥烫攞晒你嘅资料咁。 系， 所以我哋做咩都要小心啲啊！多谢晒你啊，冯生。 唔该晒，冯生。好啦，我哋听只歌翻嚟就听埋下个听众电话，定一定经先 ，check 一 check 我嘅车门锁咗未？ 束发梦，大计需要慢一点推进，写多几句先够钟。由头擦西佢擦到起枕，手不怕痛。三个月去找方法，三个月试试掌握，自个身有轻微预设几个。很清忍多一点，你会见到我点。想多一年，好好想多一年，我都会差满点。就算可以背水一击战，必须等好天气先。前头世界变老，却不想跟风去变。 心百种方法，想要逐个去探查，才花两三年完成改革。 哇，听到好舒服啊！一年又一年啊，有响乐团成陈焕仁啊，电话号码1872388。今日我哋想问下你，有冇遇过呢一啲汽车嘅老鼠咧？头先有两个听众，一个就不幸中咗招，一个提醒我哋唔好俾人中招。 系 啦，唔知道下一个听众你 系 好彩定唔好彩嗰位咧 ？Hello， 司机大佬，大家好， 妹妹，司 机大佬大家好， 妹妹，你系妹妹啊？咩啊？ 系啊， 叫哥哥啦， 我系姐姐啊。 Hello， 妹妹你好， 哥哥姐姐， 乖啦， 多谢你啊，利是你啊， 乖乖啦，乖孙，哥哥姐姐喺度，点啊？ 一家大细都我撑你喺度啊。 系啊，件事咧都真系一家大细噶。 系啊，点啊点啊点啊。 咁咧，其实就都好多年前噶啦。咁我哋我同我 Honey， 我妈妈，咁我哋去饮茶。就喺葵芳嗰度嗰個 Plaza 度飲茶啦，飲完茶咁啊，因為我哋之前買咗啲嘢就未攞嘅，咁媽媽話攰，我就帶媽媽落去停車場度咁啊休息啦，因為我哋買咗好多嘢啊，咁就我擺低媽媽坐喺架車入邊去休息，我就上去幫我老公攞嘢啦，咁啊落到嚟咧就見到兩隻金毛強喺架車度。一左一右想叫架车喎、 啊啊、但是你媽媽在裏面喎。 係呀佢瞓咗添啊。 哦哟。係。 咁呢我好驚啦，咁我同我先生就癲咗啦，我就啱啱我哋買咗啲嘢，咁我立起啲家居用品。冇。成天買你呀、 啊、我 feel 到你嗰種氣勢。 妹妹變身啦、 啊。係啦。最強。 咁我先生。 係。 就又立起啲嘢掉低晒。咁咁拍到嗰兩個金毛強啦，咁佢兩個就呆咗，咁啊轉頭走，咁我哋嗱嗱聲想去睇下媽媽點啦，媽媽就話。你 两个 做咩啊？ 头 先 咁 嘈 嘅， 系啊，系一样啊，老太咧仲瞓得好开心咁样。 系啊，佢以为我哋两个嗌交啊，咁、 哎、 我哋两个咧都唔知喊好啊笑好啊，我真系惊到冇命咁滞啊！你知唔知啊？ 梗系啦，你都唔知佢想对你阿妈会唔会有咩伤害噶嘛？但系咧，我想问下你立到嘅时候咧，佢哋有冇啲咩特别工具咧，已经系亮咗出嚟噶啦。即 系 有冇啲 恶刀 添啊？ 哇！你都真系几勇猛吓、啊，佢都揸住刀噶咯。 咁我想问咧，你觉得佢哋系见唔见到你妈妈噶？ 我估佢见唔到啦，如果唔系点会咁沙胆啫？ 我真系唔知佢会唔会狼到咧，谂住系个老人家咧又恰着咗咧，费鬼事理佢咁样。 佢可能会咧、啊、见到有老人家喺架车入边度咧，怀疑可能冇锁车， 系， 所以咧就会容易啲去偷嘢， 哇， 都有可能啊。 系咯。我估系咯，但系嗰阵时我已经惊到咧，真系眼泪都飙埋嚟 咗。 你啲爱母心切啊，啱噶。惊 伤害到妈妈，又惊妈妈受惊啊嘛。 我头先唔记得咗咧，你嗰个停车场系属于商场嗰啲定咩？ 商场入边啊嘛，你话广场入边， 商场里边。你有冇？你有冇即刻？哇！我成日都去噶嗰度。 系啊。 你有冇投诉个保安啊？ 有啊，我咪闹到个保安癫咗咯。 咁、那个保安有咩反应俾你啊？ 鞠躬同对唔住咯，可以点啫？ 但其实可以报警，因为喺个商场度，理应咧就会有呢个防盗电视喺度啦，系咪先？可能可以揾翻呢两个金毛嘅朋友啊，等佢哋下次唔可以再犯案啊嘛。 系啊，咁你个车有冇？ 其实系噶。 系啊，有冇咩损伤嗰啲痕啊，或者已经撬咗啲嘢？ 就话想啫，系嘛？ 系即 系 未 刮花咗 咯、 嗯， 即系佢真系已经喐手噶啦。 嗰个位咯，系啊，系啊，好彩我即系我哋扑埋部 lift 度。搭到嗰部 lift 咯，如果唔系阿妈都俾佢劏埋啊！ 哇，黐线！哇， 但系咧，老人家最紧要，其实真系、 光天化日之下吓， 有 系啊，晏昼饮完茶，咁你谂下几 人多 车 多， 仲要嗰个车场咧，嗰、那个商场其实真系人流好多噶， 同埋、有闭路电视噶。 喂，同埋即系嗱，衰啲讲句，除非你话佢十几秒之内可以爆到架车啫，你如果搞得一两分钟，其实咁多人出出入入。佢點解會覺得 好離譜啊？我哋專登咧拍近lift 嗰邊嘅啦，已經 仲多人望到。 係啊，係咪好過分啊？ 好過分啊！ 兩個金毛強真係 幾耐之前發生啊，妹妹？ 都零七 2008年嘅事啦，可能俾人拉咗咧。 哎、我都梗希望佢啦、 啊，或者希望佢改过自身啦、 啊。系啊，哇！但你咁样讲完之后，你而家我有啲惊咧，即系呢个停车场我有时候帮衬咧，我冇咁即系自在啦，已经。 唔系，咁你即系自己小心啲咯，一定 你冇得小心 嘅、 啊。 零八年嘅事噶啦，已经可能而家有改变咧。 系我惊佢进化咗啦，染红毛啦，而家就系。 OK， 系啊 ，OK， 喂，多谢阿妹妹，系啊，唔好惊啦，系啦，安全啦，而家，拜 拜。 好，再听下啲听众电话啦。哇，我哋都几多听。最中我服 咁多 经验 啊吓， 容生， 容生系咪 ？Hello， 系你好， 你好，系啊， 系 啊， 你要遭遇，端午节快乐， 有啲咩想分享啊？ 我系揸货 van 司机嚟嘅，系，咁咧系试过两次俾人偷嘢嘅，一次咧就话个袋摆个车头度咧，咁喺下边嘅暗格处咁样嘅，但系咧就落一落车帮个客咁样开个尾冚咁样落货啦。咁啊，一翻上去都，我谂都系十秒到啫，即刻已经闪咗，俾人攞咗咯。 唔系嘛？ 咁你应该一早你成为咗佢嘅目标噶咯，应该系咪？ 佢哋其实嚟已经特定有啲位系人多嘅，你唔为意嘅，佢已经系准备定噶啦喺度。 咁夸张？ 咁跟住咧，佢系开咗你左边嗰个乘客位嗰个门，但系佢又唔闩翻，咁啊唔觉咯，你咪？佢哋轻轻掩咗喺度咁样咯。 哦， 系啊，因为如果你闩门咧，就嘣一声噶啦嘛， 系 咪？ 系啊，虛掩咗之後，跟住佢咪攞完走咗。 O、okay, K， 你所講嘅落係咪落貨區啊？好多時都有啲 van 仔喺度落貨。 有時啲馬路咧，咪心急嘅，有時啱啱 又驚 後邊阻住人啦。 係啊，係啊，明白。 同埋諗住好快啫。 係啊， 十秒咁樣幫手開個門落嚿貨，跟住就原來已經俾人哋偷咗嘢啦。 不過你係真係好難聽到。 所有錢啊，所有證件乜都冇曬，連個隧道錢都冇啊！ 唔係，我想問你連睇個兇徒都睇唔到喺邊度啦。 因为你货 van 啱啱有个人咁高嘛，啱啱、你睇唔到左边嘅嘢嘛。 咁你系咪真系？ 几时先发现？ 系咯，你上到车几耐先？ 上车谂住想俾隧道钱嗰阵时，咦？点解唔见咗个袋？ 开咗隧道，我即系话开走咗好远啊！ 你一上车已经准备想炒钱先？ 唔系嘅， 系啦， 佢呢啲未雨绸缪，未去定就炒定钱，结果就发现已经中咗伏啦。 哇！ 系啊， 你话两次喎，头先 第二次系点啊？ 一次就唔见电话咯，两个电话唔见晒，又系咁样啊，仲快啊！呢次五秒 嘅。系啊， 会唔会有啲朋友其实咧，以你嘅即系推测啦，真系向你哋呢啲搵食车司机咧落手？ 因为知道佢落货啊嘛。 要提一提啲行家，大家揸货车或者警务咧，有时帮一帮个客或者开一开尾门落嘢咧，咁摆啲喺车头咧，其实咧嗰个时间已经好多喺工厂区嘅人咧啲。老鼠喺度 夹 住 嘅 啦， 系哇！但因为我哋成日以为咁多人咧系冇咁猖狂噶嘛， 多人系要猖狂啊！ 点知原来系咁样， 或者系唔会打啲搵食车司机大佬？我成日都觉得， 咁你唯一可以做嘅系咪，就算攞一落车尾咧，你都要立埋个袋喺身咧， 立埋个电话或者遮住佢冚住嗰啲嘢啊，冇俾人睇到有啲较为值 钱 嘅嘢咯，咁 会 好啲咯。 哇，你有冇听你啲行家都有类似遭遇啊？咁样嘅，即系快速俾人爬咗嘢走。 有噶，佢哋好多时攞个斜孭袋载住，或者落车嗰时攞埋个手提电话袋。 斜孭袋跟身，所有嘢咧摆喺度咧就唔使俾人偷。 所以佢哋个腰包系好紧要嘅，真 系。 系 啊， 系啊， 即系唔好大安子意哦。 上到部咁易唔见咯。 真系多谢阿容生你分享。 尤其是工厂区又最多。 OK， 多谢容生。咁希望你冇第三次噶啦。平安安，盆满盆满赚到，好冇？好，多谢晒你电话，好，拜拜。 其实冇话落货啦，其实你有时去可能开车尾箱攞嘢，都已经可能中货啦。 系啊 ，B B 车嗰啲唔系啊， 系啊， 有一排添啊。 系啊，冇办法啦，希望大家步步为营，小心平安。 好啦，咁 我哋转个头又要化身成为一家大细，我撑你啦，冇错啊。 两点半下，我哋喺个红磡都会， 致富都会， 致富都会嗰度等啦。 今次唔系买楼，系睇我哋啊。 OK， 欣欣见， 拜拜。 拜拜。